6:09嘅早上，望一望先，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1%嘅，咁啊空气方面咧。都 good 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噶。咁啊早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嘅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晨光每日一格。人好多时咧都会为咗名与利咧就不断去到争逐嘅。去到好大喜功做好多唔同嘅事情，你又会唔会系其中嘅一个呢？如果系嘅话呢，咁可能都要諗一諗喎，呢啲系唔系就系你心目中想要嘅嘢呢？现实有阵时都好残酷嘅，咁如果你可能有啲人喂我冇名与利，咁其实我点生活啊？我点可以做到而家嘅嘢㗎？咁样系嘅。咁现实呢有阵时的而且确都好残酷，完全冇现实呢亦都唔得㗎喎。可能你有时会想都没人在意我努力的过程，没人会在乎我不开心的时间，没人会在乎你是不是孤单，他们只是看你最后站在社会上的哪一个的位置，然后羡慕你或者不喜欢你藐视你。所以每一个人最后的成就其实他们都是得来不易的。最紧要咧就系无论现实定系梦想，当我哋实践紧嘅时候咧，身边嘅人我哋都要多加爱护。呢个世界都系咁，呢个世界永远都系有佢自己嘅秩序喺入面嘅。如果你系一个野心勃勃嘅人，你更加会明白喺呢个秩序当中自己应该点样去到运行。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仍然可以咧就紧守住自己嘅岗位。有阵时名与利嘅嘢，咁啊睇下你自己睇得几重嘅啫。早已知，但平时若企在路前，路人还是伸手指与点。艺人名字倒数一片，但无人认得出早已知。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未想，有个宗旨却一样。哦哦哦，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会说狗养大病，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证明纯粹为高兴。旧时留下伟大语言，任何人愿努力可成天。近年明白这非关键，路程其实开心更要点、啊、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未想，有个终止却一样。 餐和猫我自己都不确定，若并未跻身于世界最顶，也要畅快透顶，仍然同样乐天之美，旁人 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姓名纯粹为 早晨的时间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室外温度二十五度，一首的作品来自 Shine， 他们的鼎鼎大名。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我哋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预测方面先啦。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系大致天晴，我都好、啊。不过朝头早嚟先，我翻嚟嘅时候，其实有啲地方都有啲雨粉啊吓。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添、啊，市区咧，三字头、啊、上到三十度、啊，新界仲有再高多一两度。苏学提一两度，三十加一或者加二都系几多啊？哦，32度，咁啊要准备一下啦迎接夏天。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真系湿啦。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嗱，星期日啊新地同埋下个星期一蚊地咧，骤雨就较为频密，又有雷暴。咁啊即系如果你有啲室外活动谂住玩嘅话咧，就最好星期六就玩晒佢啦。好，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一齐咧揭揭报纸咯。这个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哦。政府计划咧就分阶段禁止销售同埋供应咧就塑胶即弃餐具同埋产品。咁、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类似嘅声音噶啦。咁啊有一啲协会啊提交佢哋意见书，咁啊认为推行时间咧，哎呀太急啊！亦都关注咧，即系即弃产品咧就未有一啲嘅替代品啊吓。好啦，咁啊环保署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声音嘅，佢哋就话到啦，其实今年咧第四季开始咧就落实呢一个嘅管制措施啦，系为咗俾社会各界咧就有时间做好准备。咁啊第四季即系都年尾嘅时候啦。亦都指出啊，咁啊其实而家咧都已经有一啲叫做完全不含塑胶，仍然咧就可以盛载热饮啦同埋热食嘅替代品嘅。不过咧都考虑到替代品同埋即弃塑胶嘅产品个价格咧，其实咁啊梗系差距大啦。而家嗰啲譬如发泡胶啊，普通嗰啲塑胶嗰啲咧，咁啊梗系平啦。咁啊但系就对环保就唔方便就麻麻地啦吓，亦就唔好添。咁啊加上咧，其实而家呢啲叫做环保嘅产品啦，嗰个供应量咧都系几有限，咁所以建议咧第二阶段咧先至系实施完全嘅管制，咁中间都有支我哋简单啲啦，俗语叫做一啲不乏位嘅，俾大家就走盏嘅，咁啊成日都话啦，譬如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尽量走数嘅人嚟嘅，咁啊去譬如食快餐店，咁我自己都中意咧就唔用佢啲胶手套嘅，咁啊不过有阵时都见到咦快餐店应该系有得洗手嘅。咁洗手嘅更加好啦，咁但如果冇嘅话咧，咁其实都几头痕，因为嗰啲湿纸巾其实又系第二个唔环保嘅产品，咁所以呢啲咧，我谂唔单止净系政府啊、环保团体啊，即系叫商业机构或者食肆咧，自己都要谂多啲计仔啊，点样咧系可以做到更加卫生同埋干净？会唔会喺餐厅入边就即系外国就好兴嘅，多啲供应翻一个星盘喺度俾大家洗下手啊，即系攞碱液捽埋啊，咁其实我觉得系环保啲嘅。咁好啦，咁对于政府建议第二阶段咧管制嘅非医疗用嘅透明胶手套同埋塑胶嘅牙线棒咁样，其实就可以用一啲叫乳胶手套同埋普通嘅牙线咧去到代替嘅。咁其实相关嘅产品咧，我肯定啊，今年咧由于即系都要推行呢啲叫做走数啦，咁所以咧都会越嚟越多呢啲嘅产品。嗱，外国方面咧有好多相关嘅产品嘅，咁我相信一啲譬如喺香港主打做环境保护嘅公司机构，佢哋都会本身都已经有货噶啦。问题就系点样去到做宣传啊？吓，咁啊会唔会展览入边有好多新嘅点子，都系关于咧呢啲环保嘅产品咧？咁我哋可以用咧，可以选购咧，平 平啲嘅话咧，咁啊餐厅梗系会帮手啦。你卖到咁贵，咁人哋都要回本噶嘛。咁所以呢啲时间咧，不乏位就大家可以好好地讨论一下啦。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太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别吞后，成长为终身。 作品 Time to Fly， 佢系 Natalie 啊，叫做真奇嘅呢一位歌手咧。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星期四晨光嘅心灵鸡汤，各位听众早晨啊吓！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六点半钟之后咧，今日咧就是第二位啦，今日咧就唔系 Vicky， 今日咧就系阿船仔咧，转头六点半钟之后都会出现嘅。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小故事啊。有两匹马啊，各自咧就拉住嗰啲嘅车啊。以前嘅时间咧就用马拉车啦。一只马咧，吼吼吼，哇，行得快，劲啊劲啊劲啊，系咁行啊，即系好有干活嘅。另外一只马咧，慢条斯理咁啊，做嘢都懒洋洋，系咁叫佢行快啲，行快啲，啲货赶住去运啊。咁啊，都系唔听使。于是乎，呢个主人呢，其实都看在眼里噶啦。见到呢两匹马各有唔同嘅性格。咁啊，有啲货赶住嘅时候呢，咁啊，梗系其实批批货都赶噶啦。咁啊，梗系将嗰啲运得慢嘅货呢，直头搬啊，搬埋去另外一匹马嘅身上边，即系摆埋去啦。咁啊，一只马要孭两匹货，咁啊，梗系辛苦啦。一隻马本身呢个性格呢就勤力，同埋都觉得抵得諗， 咁佢心諗，唉，唔緊要，係頂硬上啊，真係鬼叫你窮牙頂硬上，咁一路唱住歌，個老闆唱歌，然後呢隻馬呢就不斷係咁行。好啦，咁後面嗰隻馬，即行得慢嗰隻馬呢，望住嘅時候，佢呢就咩一聲啦。哦，原來佢係笑㗎喎，佢唔係淨係叫㗎喎，佢笑，佢笑咩呢？佢就話，哎呀，行咁快呢，你個真係好世界咩？你睇下我而家輕鬆得多啦，慢慢行，咁啊主人呢就會將我嗰啲貨呢擺埋上去前面架車嗰度喎，咁我就熟啦，正啊，力都唔使力，我淨係慢慢行，車一兩個人啊，搞掂。前面嗰匹馬就心諗啦，我咁努力做乜嘢啊？唉，任劳任怨咁样，呢、這个世界都系嗰句啊，人生格言啊，千祈唔好做好人咁讲。好啦，主人咧思潮想后，思前想后之后，佢就喺度谂啦。啊，其实一匹马都拉到啊，前面嗰匹马 fit 马嚟嘅，我唔使要两匹啊。主人咧一谂到呢一个位，佢就突然之间就话：，嘿，算啦，后边匹马不如劏咗佢啦咁样，反正。都是呢得一匹马做嘢嘅。呢、這个呢就係经济学入面嘅烂马效应啦。你有时觉得可有可无，咁但係当你被踢开嘅日子可能已经呢係离得不远㗎啦。所以呢个小故事话俾我哋知道，任何时候我哋都应该好好地做好自己嘅工作，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个积极嘅心态去到做好自己每一个嘅任务。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 谁人延续下去？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一首系作品嚟自李克勤嘅延续啊。26度嘅气温，先听啲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厘至5.25厘。议息声明删去有关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并提到在决定额外政策紧缩的合适程度，以令通胀重返2%的目标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累积收紧对经济活动和通胀造成的滞后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主席鲍威尔表示，委员会曾经讨论暂停加息，今次会议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但认为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经达到终点，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未来将会逐次会议评估，取决于数据和事态发展。他又說聯儲局的通脹前景展望並不支持減息，需求和就業市場需要進一步回軟才適合減息。再有美國地區銀行傳出危機，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西太平洋銀行陷入財困，一直和財務顧問研究幾個方案，包括考慮整體出售、分拆或融資。消息指銀行對出售持開放態度，但並未啟動正式招標程序。報導指出售過程並不順利，沒有多少潛在買家有意買下整間銀行，潛在買家亦可能需要對貸款計入一大筆減值損失。根據官網顯示，西太平洋銀行有67家分行，主要位於加州。銀行專注為小型、中型市場和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提供商業銀行和資金管理服務。西太平洋銀行在美股收市後交易時段急挫大約60%，近一星期已經自高位累計急挫近80%。德国首都柏林南部新克尔恩区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造成2名女童严重受伤，一名39岁男子怀疑涉案被捕。德国警方话，遇袭女童分别7岁和8岁，其中一人情况危殆，疑犯是在校园附近被捕，但警方仍然调查事发经过，亦未清楚疑犯和遇袭女童是否认识。市长韦格纳对事件表示震惊，认为有关行为难以理解，他对受伤女童的父母表示慰问，希望女童早日康复。教育部门就说，当局未有发现迹象显示袭击事件涉及政治或宗教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些，听他们讲多些，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些吧。 大家好，我是吴伟伦。我小时候就成日听心机，因为我妈很喜欢听，每日都是一路听着心机，所以都在电台上听到很多歌，认识到很多广东歌。今年是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在这里讲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明明是那微光照亮了我成为厨神之路，唱响引领我成功海歌。 强哥，微光积少成多，不过都要小心，唔好俾啲光辣亲啊！想成为厨师，除咗学好厨艺，仲要注意工作环境安全，特别系刀具要放好，炉灶要预防火灾。 饮食业工作环境安全，仲有好多嘢需要留意噶，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系骆一鸣。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6:36啊，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已经抢集咧，同各位听众啊讲咗句早晨啊，除咗8月号之外，是 啊、 就 系、是啊、大家好啊，船仔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好精神喎、啊、你今日， 系啊，今日4:30就起咗身， 你同我一样喎、 啊，系咩？你又咁早啊？ 我不嬲都4:30起身， 系、哦、 啊，其实我再早啲嘅，因为我惊4:30个闹钟咧一响嘅时候咧，唔系惊佢响唔到，一响。嘅时候咧，全屋俾我嘈，嘈醒晒，咁所以我就有阵时觉得，哎，不如。会不会早啲起身呢？咁个人呢就自自然呢会训练到呢，通常都系闹钟响之前会起身。 是是是，我系唔知点解4:30嘅时候自己无啦啦醒。 哎，咁太好啦。你 可能佢覺得我要翻工啊， 誒、 啊、起身啊， 有緣分啊，呢個係， 係啊，咁我就 做神光嘅緣分， 係啊，終於第一次翻6:00係會化妝嘅，就係、是、因為4:30起身， 哦， 係啊，有時間化妝，唔係嘅話係誒冇可能的， 化咗噶啦。 我当你赞我嘅技术高超啦， 喂、哦、好嘢喎、啊，中意你呢啲变通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6:37啦，咁啊，想同咧船仔同听众分享一下咧，咁啊，大家即系叫做揾工嘅时候啦，咁啊，都会即系谂住揾一份工咧系高薪厚职嘅。咁、 嗯、 但系咧见到外国咧，咁佢哋有一个动物园，咁啊呢份工咧都得意啊，为咗咧就系阻止啲海鸥。去到騷擾佢哋嘅園區，咁於是乎咧，佢招募咗一個非常之特殊嘅職位。 係， 好啦，呢、這個職位咧，咁啊有應徵者咧就一定要講到明嘅，係要唔知醜同埋夠高。 咦，啱你啊，小白，唔係，即係我意思夠高嗰、那個。 系啦，其实系唔知丑高个啱我啫。我呢啲高度咧，我都唔怕过，我171cm 高咧。 系， 我唔知够唔够高去到做呢份工。 佢要几高啊？知唔知？ 睇下先，佢又冇特别讲埋呢份工，即系佢报道冇讲到系要几高啦。因为佢其实要做咩咧？就一份工咧，需要着上一件咧，就系、是叫雕啊。即係嗰啲巨鷹啊， oh. 巨大鷹嗰啲衫咧，即係好似嗰啲幸運公仔咁行出嚟嗰啲咧，係啦，即係好似酷媽媽嗰啲啊，好多嗰啲咧行出嚟跳下跳下咁樣。咁但係佢咧就係一隻大嘅鷹嚟嘅，咁要著住佢啦。然後咧就個工作係做咩？要行嘅喎。 係。 好啦，要行，跟住咧就要不斷咧見到有啲海鷗飛過嚟嘅時候咧，就 要拍翼咁樣。 係啦，要拍翼， oh. 要扮雀。咁啊，唔知佢使唔使話要嗌埋個咦咦咦。 系啦， 唔系仲唔系啱你做小白？ 系啊，其实啱我做。 你应该去做、啊， 但系太远啦。呢个喺英国噶， 咁英国 OK。 咁话到呢个动物园咧，因为个近海边啊，咁所以经常都一大批嘅海鸥出没。咁啊就话到啦，啲海鸥做咩咧？就喺啲海鸥经常咧就会偷嗰啲游客手上面嘅食物。 哦， 咁呢个如果譬如大家去过澳洲，大家都知啦。即係澳洲有啲碼頭咧，其實有好多海鷗噶嘛。 係啊係啊。 咁嗰啲即係衞生環境，其實即係坦白講，我覺得係差嘅，因為你、哦、你有咁多雀喎、哦。 我覺得佢哋外國嘅雀仔咧，係有少少猖狂嘅， 好猖狂 咯！即係佢哋見到你咧，係唔當你係一個人咯，佢當你係同類。 係啦，當你同類， 係直接咁樣掠奪你手上面嘅食物嘅。 係啊，譬如啲羅馬嗰啲白鴿咧，咪係咯， 你其實好猖狂。 係啊，只要拎住少少食物嘅，咁嗰啲白鴿就噏一聲咧。佢会即系会啄埋你嘅，啄埋你食，佢唔理你嘅。 系佢唔理你嘅，好猖狂，好搞笑。 咁真系好似即系报道话到啊，即系嗰啲土匪军团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哋就梗系即刻咧就喺度吓，咁啊要谂下计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做咗呢啲嘅一只雕喺度。咁啊，我觉得咧都几好嘅。咁啊，希望呢个叫做捍卫游客，咁啊叫友善地驱散啲海鸥。系啦嘅一个公众咧。可以發揮到佢嘅功效，咁啊遊客咧就唔需要再擔心咧，就喺一個動物園入邊食嘢，然後咧就又俾啲海鷗搶佢啲食物。 咁但係咁樣嘅話，應該要好多隻嗰只雕咯。 咦係喎， 個遊個園區咁大， 個動物園都大， 係啦， 通常動物園分東南西北噶嘛。 咪係咯，咁應該起碼有四隻喎。咁咪好搞笑咯！四周围都有一隻人嘅雕， 咁咪要仲要周围跑喎， 系咯，仲要周围跑都几攰噶。 唔系游乐场咧，唔系游乐场，嗰、那个动物园咧，应该再谂多啲新嘅点子。例如嗱，假如即系好似船仔所讲啦，佢有几隻雕喺度嘅，咁譬如四隻啦，咁咧游客咧就可以咧喺呢一个嘅园区入边揾齐四隻嘅呢个神兽， 咁、哦、就有印花。 系啦，咁你吸咗四个印啦，跟住咧就会俾翻一啲 礼物， 系啦优惠啊或者礼物啊，甚至送个锁匙扣都好啊。 或者佢可以出嗰啲衫啊，俾嗰啲小朋友着佢嗰个雕嗰个衫咧。 系、 啊哎，小朋友跑得仲快啊！ 小朋友跑得仲，仲可以小朋友咧嗰度赚埋钱啊！ 系咯， 小朋友跑得快又可以赶走嗰啲雀仔。 咁佢唔使请人啦、啊，其实、 哦、其实佢唔使请人、啊，即系佢自己做呢个套路咧，都可以搞掂晒。咁啊，睇下呢个吓方法，睇下佢哋听完之后会唔会啱使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歌声。 车由远渐驶近，来葬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永恒在转那群梦。他变真吗？每日挖点沙，安步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迈亚，希望前进未来。 早上的时间来到6:46，咁呢个咧就唔系动物园，系游乐场，不过弊系一个隐形嘅游乐场，咁啊都唔知玩咩好。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1%，一首嘅作品咧嚟自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到我哋嘅 fashion 界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点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 成功嘅听众。 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讲过啲帽嘛，即系cap 啊、hat 啊，即系点样配衬嘅。咁但系咧，阿海咧都有，其实我知道有好多帽啊，都有好多新嘅方向啊，或者佢哋啲特别嘅嘢介绍嘅。即系除咗系衬之外咧，例如系嗰啲阔边帽啦，又可以点样着啦，又或者原来啲帽咧都已经分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咯。因为我咧就真系肤浅啦，我就系谂住系嗰啲。冷帽啦 ，cap 帽啦，跟住嗰啲可能即系好似有阔边帽啊，我就系知道系呢几类，但系你叫我讲清楚个名咧，我都唔系好知嘅，系咪有呢一类型嘅分类嘅咧？ 嗱，头先咧你都讲啦，譬如我哋我哋一般咧讲帽咧，我哋净系会用 hat 啦，会用 cap 啦，我哋心目中咧就大致上分咗呢两个大类嘅，但系我哋中文又讲到好多名嘅，譬如我哋会讲到画家帽啦，头先你讲咗冷帽啦、阔边帽啦咁样，中文我哋可能容易啲讲，咁但系其实咧，英文方面咧，佢哋每一种唔同嘅帽咧，都唔系净系 hat 或者 cap 咁简单嘅，佢哋自己咧都会有自己嘅名，咁所以假如譬如我哋而家都好多人出去外边旅行噶啦嘛，你真系想买顶帽喎，咁样就唔好同个售货员净系讲，哎呀，I want to buy a hat, I want to buy a cap 咁样，咁人哋都未必，你究竟想买系乜嘢帽咧？咁可能我哋咧学习多啲，再分得细致少少，或者当你同人沟通嗰阵时候，你觉得哇，即系你都真系识啲嘢嘅喎。 哎呀，咁呢堂要上啦、啊！我真系系就系头先阿海讲嗰啲咯，阿潘你把你 cap， 阿潘你把你 hat， 我系嗰啲人嚟噶咋。 咁人哋都唔知道你究竟想买乜嘢 hat， 究竟想买乜嘢 cap 咁样，咁人哋再问多少少，哎呀，人哋讲翻啲名翻嚟，其实你又唔系好知道嘅时候咧，咁就。即係你唔好話去到外國，譬如我之前未講過，其實我去日本我都好中意買帽嘅。 係啊係啊。 咁當然日本人會少同你用英文溝通嘅、啊。但係當你見到林林種種嘅帽嘅時候，其實我喺個腦裏邊我都會諗，哇死啦！其實我嘅詞彙入邊，除咗我除咗 cap 同埋 hat 之外、可能我哋會見到有啲哇，甚至乎有啲好華麗嘅女士，唔係淨係摸定一頂畫家帽喎、可能佢真係好有少少似啲。宫廷复古啲俗女嗰啲帽咧，咁我应该点样讲咧？有时候我嘅心入边都会谂，究竟呢啲叫乜嘢咧？用中文都好难形容啦。假如我哋用一个英文字又好，或者用句简单嘅中文词汇去形容咗佢咧，咁啊比较精准啲咯。 用中文形容咧，我都系好似你咁样嘅啫，即系话嗰顶帽咧。宮廷復古嗰頂帽 啊，係都得嘅。宮廷復古你已經係一個形容詞啦，都可精準。 但係好長喎、 啊。 嗱，真係可以嗱，譬如我哋叫做熟古一啲嘅熟女嘅舞， 嗯， 究竟呢個名字我哋英文會叫做咩呢？咁嗱，我唔知佢個來源應該唔似係英文嚟嘅， 嗯， 我覺得佢應該係似一個法文或者意大利文， 嗯，我都覺得 係法文係多啲嘅。究竟會叫做咩？我先傳俾大家聽先啦，然後心目中可能大家會拼一個音出嚟啦。呢啲所謂嗰啲嘅復古熟女帽咧，其實嗰個形態會係點呢？唔係一頂，當然一定唔會係 cap 帽嘅形狀啦。其實佢個頂度比較圓啲啦，都會有個邊伸出嚟啦，跟住可能佢上面咧就會有啲花朵，立體嘅花嘅一啲嘅圖案咁樣咧，佢會拼貼咗喺上面，或者係繡咗喺上面嘅。日本都好多，歐洲啊，譬如我哋去到法國咧，都見到好多女士們會戴呢啲帽嘅古熟女帽。 係咪有少少似嗰啲咩日本嗰啲日系 Loretta 嗰只扁扁出嚟咁樣噶？ 又唔係好似嗰一種，我覺得真係好法式啦， 哦。 可能我哋睇翻啲50、60年代， 嗯， 嗰一啲嘅 帽 型啊。 我大概知邊啲啦。 譬如安德烈夏平咁樣， 係啊， 佢會戴嗰一類嘅帽，真係好復古、好熟女。其實呢幾個字已經好精準。咁， 嗯， 如果我哋用一個應該都唔係英文字啦，不過姑且傳俾大家聽啦。佢， 嗯， 其實咧就叫做 CLO6E， 咁我都輕輕翻查嗰個讀音嘅， 嗯， 應該咧就會係到 cloth。 cloth。 系啦 ，cloth 咁样啦， 嗯， 少少系 K 字嘅发音嘅 cloth 咁样啦， 系 呢啲咧就系叫做一啲嘅复古嘅熟女帽啦。 复古熟女帽啊，我真系冇谂到有呢个 category 喎。 系啊，你睇翻啲电影啦，总之你揾翻咧，沿翻住50、60年代咧嗰一类咧啲女士会戴嘅帽啦，跟住再衬一啲好高贵嘅裙啊，咁一啲服饰啦，呢啲咧就系呢一类嘅 cloth 咁样啦。 哦，呢个都特别喎。咁宫廷嗰啲有冇以前男人有冇戴帽噶？咁嗰啲？ 男士们呢都会有嘅，譬如男士们嘅帽，我哋可以尝试搵呢一种，不过呢佢未必係一种宫廷，但我觉得呢喺外国嘅男士们呢都会戴得都比较多嘅。从个名字我哋都可以估到啊，佢呢都係一顶嘅类似，又未至于绅士帽，因为我哋会再讲绅士帽呢，真係好英式嗰一种呢，你变譬如去见到 魔术师嗰啲啊，以前细个我哋想魔术师嗰啲， 高嗰一顶系啦，嗰一种又会有另外一啲名嘅。如果你话一般喺街头我哋见到咧，其实嗰啲男士们好多时戴嗰啲帽咧就叫做 pork pie，pork 咧真系猪肉嗰个。 哦，系啊 ，pork 系啊 ，pork 真系猪肉批。 哦，系啊。 系啊，其实呢一种帽咧，我哋会叫做好似或者我哋叫猪肉馅饼帽咁样啦。如果你直译咪会叫做，但系咧原来咧亦都会有好多啲艺术家啦，或者啲音乐人啦，佢哋咧都中意戴呢啲嘅 pop 批，都系我哋叫 hat 啦。其实因为佢都唔系啲鸭嘴帽，所以都会就咁叫 pop 批或者 pop 批 hat 咁样，猪肉批帽咁样啦。 呢个又系第二个 category， 呢个都得意喎 ，pop 批。 系啊，系啊，或者如果你讲到另外男士们啦，其实之前咧，譬如 Michael Jackson 咧都好中意戴呢一啲帽噶。我哋会成日见到佢跳舞咧，佢咪好中意攞顶帽除落嚟，会攞顶帽嚟到配合一啲嘅舞姿咁样嘅。 佢个 hat 嚟嘅系嘛？佢嗰个 冇错，嗰个咧我哋都会叫做个 hat。咁但系其实外国好多明星都中意戴呢啲帽嘅。我哋咧呢啲就会叫做 Trilby， 个串法咧就系 T R I L L B Y Trilby。 哦 ，Trilby 系啦，或者我哋叫 Trilby hat 咯。咁但系如果你一般同人讲 Trilby， 咁如果会熟悉帽嘅人咧，其实都会了解 T R， 所以一个 L 啫。T-R-I-L-B-Y Trilby， Trilby， 系啦，咁你想象系 Michael Jackson 戴嗰啲帽啦， 哇，咁啊型啦，原本我戴都扣分嘅，一谂咪 MJ 戴， 再扣分啲都仲有啊，如果你 咁紧要 一种就系嗰啲啦，即系我唔会笠你高帽啦，但系如果你戴呢一顶咧，即系我觉得你个分数真系都唔定嘅，可能如果你着晒成套老西咁样，可能都加分嘅，衬个煲呔咁样。 哦，系，我又未试过咁着。 你下次 MC 你接嗰啲 MC job， 你可以试下。其实咧个名字就好直译嘅啫，我哋叫做咧一啲嘅礼帽啊。 礼帽。 你戴得礼帽即系礼服个礼咧，咁你可想而知真系衬礼服噶嘛？人哋真系可能成套嘅直丝度，跟住再打个煲呔咁样，就会戴呢啲咧。我哋就叫做一种 top hat 啦 ，top hat， 咁就系嗰啲咧。禮帽或者我哋叫大禮帽咁樣， 係一般即係魔術師嗰啲咯。 冇錯啊，即係男士們會戴啦，未必魔術師啊，總之係類似啦。但係好多時你會見到男士們真係有啲比較高貴莊嚴啲嘅場合咧，咁佢哋就會戴呢啲嘅禮帽啦。 我成日覺得咧，呢啲咁高嘅帽入邊都應該係收咗隻白鴿喺入邊。 或者会 set 个头 set 到好高 的，不过头先咧 浪得起变魔术，跟住一开个帽有啲白鸽飞出嚟， 系啊，值几只添？我哋点估到？哇，几只你点？ 你扣分啦、啊、你！人哋喺度啲礼帽，人哋讲嗰啲好高贵场合，你就摆白鸽咁样， 仲要有啲 stick 咧，嗰啲黑色嗰啲转下转下咁样。 喂，唔係啊，因為咧頂帽咁高咧，其實咧好多演變嘅，因為嗰個點講啊，那個面積大啊，你咪可以喺上面加好多唔同嘅 decoration 咯。 哦，喂，但 你可以擺只雀，即係唔係真嘅雀 都話擺只雀噶啦， 只雀係收埋喺裏邊。但可能你喺外面咧做好多，譬如女士，我哋头先讲嗰啲淑女帽咧，我哋会扣啲花啊、lace 啊、纱喺外面嘅。咁如果男士们可能，其实我觉得雀仔都几型啊。 咁啊系嘅，即系欧洲式嗰啲雀嗰啲 pattern。 系嘛？唔通我哋香港周围见嗰啲麻雀，咁咪变咗港式咯？可能都得嘅。 啊，港式都得，系啊 ，fashion 嘅嘢都系我沟下你，你沟下我咁样噶嘛。 Even 你想摆只八甲都得嘅，香港八甲都多嘅。咁你想摆喺里边或者外边都得嘅。咁我哋再讲，继续讲帽咯噃。我哋既然讲到咧呢啲head 啦，讲晒啲 head 嗰啲先啦。如果女士们又点啦？我头先都只不过系讲嗰啲淑女帽咁样啦。女士们 casual 少少咧，其实会有啲海滩咧，啲沙滩帽啊。 吓，阔边帽嗰啲啊？ 大大頂嗰啲啦，冇錯啦，大大頂嗰啲沙灘帽啦，咁其實我諗係同個地方有關啩，因為咧其實佢呢啲咧就會叫做 Panama hat。 哦， 巴拿馬 Panama 係啦 ，Panama hat 啊，咁啊， 啲坎有冇分有冇關係㗎？ 你自己想象咯 ，Palm Ham 嗰啲，咁啊同火腿有關啦，呢、這個就會係。 係啦係啦。 就你頭先用從嗰個 pork pie 咁樣伸延出嚟，係咪？ 係喎，又啱喎。 係啊，咁我哋又唔係人，你唔係 Panama， sorry 啊。是巴拿馬， 是的， 巴拿馬，是的，是的，咁就是那些呢，海灘那些呢，遮太陽的帽啦，咁樣。 嗯，是不是通常都是、草帽，然後呢，在個，即是圓形拱形那個位置呢，就有一條很漂亮半透明的絲巾綁個蝴蝶結，是不是就是這一類？ 都得，或者可能就是一個邊囉，一個右邊又得，或者你是那個帽那個那個簾縫啊，那個帽邊呢，那個伸出來的伸延那部分呢，可能有些都會做一些裙邊啊，這樣呢，都漂亮的，那各式各樣的沙灘帽啦。另外呢，有些帽啦，我覺得就是男女士們都啱戴的。 就是、 以前就好多男士們會戴嘅，佢係 functional 嘅。以前你一見到呢一種帽咧，你就知道佢嘅職業究竟係做乜嘢噶啦。都係講緊遠古啲嘅年代，我唔知而家歐洲仲有冇、啊，但係咧早期啲嘅年代可能講緊七十年代。 嚇、啊，嗰啲騎師帽唔通係？ 又唔係、哦，我哋講緊咧，佢係一種職業騎師，可能都類似啊。我覺得都係戴嗰啲 top hat 咯， 啊啊、 都係比較高身嗰啲帽嚟噶嘛。同埋佢哋騎師或者我哋如果講緊外國嗰啲騎師啦，唔同嘅，即係你馬場嗰啲騎師同你真係譬如話馬術戴嗰啲帽咧又唔同。 咦，係你啱，係有啲高貴噶嘛，即係唔係淨係速度嗰啲就以高貴華麗 啊嘛。啲馬 盛裝舞步。 盛裝，冇錯冇錯，叻仔，盛裝舞步嗰啲帽，咁啊類似就係嗰啲 top hat 啦。我哋又有個畫面，有個小劇場出咗嚟啦。係 係係。 如果我哋講緊另外一種職業啦，就比較基層啲嘅職業嘅，街嗰啲唔係叫街，布童啊， 太 布子啊， 哦， 太布子啊， 呢個真係香港都冇咯喎，而家呢個職業 冇啦。 以前 太布子都唔會戴呢啲帽啦。 以前細個有冇派報紙㗎？其實我哋 有，而家都有㗎。 而家都有嘅咩？ 有 山頂區嗰啲就話有啫，係嘛？ 唔係，旺角都有一個報販仲係派緊報紙。 嗯， 係佢一個伯伯嚟嘅，咁佢嗰個檔口其實喺旺角嚟嘅，咁佢就堅持咧仍然都會派報紙，因為佢話每一日咧，因為以我所知咧，這個伯伯都有個小故事，這個報攤啊，香港呢個報攤都有個小故事。咁啊，兩公婆經營咗好多年啦，年中無休，又冇乜請人幫手，咁所以兩公婆咧係輪流咧開到半夜噶，唔收檔咯。 係 啊，因為佢哋嗰個報檔咧，如果有開有收咧，仲辛苦，因為兩個兩夫婦年紀都比較大啦，咁佢覺得。我又開檔又收檔仲辛苦，咁不如咧當廿四小時真係 7-11 咁樣開，咁啊伯伯咧仍然堅持每朝都派報紙，佢哪怕佢派十户八户嘅啫， 嗱都係 佢當自己做運動咯。 哦， 咁都喺香港仍然我哋都有咧，即係呢一個派報紙嘅朋友仔喺度嘅， 咁送頂帽俾佢啦呢個。 可以啊！如果我揾人行過，我就送頂帽俾佢。等伯伯再型啲，係咪 dress up 啲型啲？ 係啱啱。 咁呢一種帽，你又估唔估到佢會叫做咩名咧？同報紙有關嘅喎、 哦。newspaper cap。 可以短啲，中咗大半啦。 中咗大半添啊！ 一半咯，一半。 news cap 啊？ news 係啱嘅，我哋會叫做 newsboy hat。 哎呀，咁難估你中間嗰個字。 哎呀，因為嗰佢以前咧嗰啲派報紙嗰啲咧，你想象踩單車啊， 男仔哦， 係都係啲青少年啊，男仔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叫做 newsboy hat 啦。 newsboy 咁呢一種咧就係嗰啲嘅報販或者我哋叫報童帽啦，報紙嘅報啦，咁樣就唔係一派報嘅報。新年度咧其實女仔都會有嘅喎。 哦，喂，新年度嗰個我哋下個星期先講啊，我哋講到呢個位先。 新年啊， 係啊，仲有新年冇啦， 再搜羅多啲， 太長啦，我哋講得。 下个星期再讲过啦吓。唔该，海。 拣翻个啱嘅选购下啦。 好啊，唔该你，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7:08，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权老小白之外，仲有船仔啦。 早晨。 系啦，早晨船仔，咁另外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 ，Didi 咧一入嚟嘅时候喺度赞船仔、 啊，嗯，系啊，淡淡嘅妆几好啊， 真系， 佢就睇得出啦。 Didi 咧人品真系好好、 啊、，OK 啦，每人有、OK、每人睇法，有啲人觉得你好，有啲人觉得你唔好咧，当然。 你一朝头早你即系。咁多善举、啊，又讲好说话，又讲 事实啫。 阿姐系事实，我相信嘅，一定系事实。 当然好多人咧感觉唔同，可能有啲人觉得要女性要化浓妆先靓，有啲觉得化淡妆先靓，因为每个人嘅睇法都唔同嘅，呢样系最紧要咯。 嗯， 我就中意人哋化淡妆咯。 系嘛？ 嗯， 咁你今日呢个系淡妆？ 我冇妆啊， 哦、 都系咁靓， 真系奇怪啦。啊，咁靓嘅，点解咧？哦，原来直头唔化添。 咁就最靓啦， 晨早流流两位做善事、啊。唔错，几开心噶，即系拍到啲拍档真系。 人最紧要快乐吓。朝头早嘅时间，唔知道交通方面系点咧？ 交通都几好噶吓，咁都行程嘅车龙啦，就系公主道过海啊，去到康庄道桥面啦。而路面方面咧，就都系嗰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咁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另外牛头角道嘅水管急收咧都好多日噶啦。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嘅。 咁啊，交通方面咧都系尚算 OK 嘅，系啦。咁啊，但系交通上边仲有啲咩提醒我哋咧？ 有啊，有啲嘢提醒大家噶吓，就系、是、我相信你哋两位知唔知道咧？新巴咧就会七月开始咧就合并城巴咧，结束呢个25年嘅历史 哦，合并咯， 合并啊，咁即系就冇错，二合一更加强啊， 梗系更加强啦，系。 咁咧，所以咧来往中环同埋宝马山咧，25号啊，佢嘅巴士路线25号咧，就会喺5月7号咧就俾大家免费搭啦。 哦， 嚟紧呢几日啫，今日都4号 咯。5月7号啊，系啊，冇错啊。咁啊，星期日嚟噶嘛，系咪？系啦，咁俾大家免费搭啦。我冇睇错啊，5月7号系星期日。 5月7号星期日嚟嘅，冇错。 咁样咧，讲下佢哋嘅资料啊。咁因为新巴同城巴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得港岛线嘅。咁啊，新巴咧，先讲咗新巴先吓。新巴咧，总共有95条路线嘅。咁包括咧有47条嘅港岛路线啦，16条嘅九龙将军澳路线，同埋32条嘅过海路线。咁城巴就多啲噶，城巴就有135条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有51条嘅港岛路线，10条九龙市区新界线啦，44条过海路线，同埋30条咧就服务北大屿山同埋机场嘅路线嘅。咁啊，迟啲啦，7月之后咧，佢哋城巴同新巴就会合并，咁就冇咗新巴噶啦。 系，咁啊，净系得翻城巴。 嗯，冇错。系啦。咁讲下1998年成立嗰样新巴。 系。 咁啊，1998年成立啦。咁但系咧，今年7月开始咧，就会同城巴咧嘅专营权合并，就结束咗头先讲咗25年嘅历史任务啦。咁新巴而家推出呢一个叫做新巴感谢祭一系列嘅活动。咁首先咧就会喺5月7号啦，就举办头先讲咗啦，免费嘅乘车日啦。 中环宝马山啦。 啊吓，你有搭过咩？ 唔系你啱讲噶嘛？ 哦，讲咗你有留心听，我以为你咁醒，又之前答过添。系我讲咗咯，再讲多次吓。系啊，咁一日咧，所有顾客咧就系搭呢个新巴25号路线啦，可以任何嘅班次啊，一律都唔使俾钱嘅。咁呢条路线咧就系中环，我头先讲中环啫，未够讲清楚啲个位置咧，就系中环嘅。 三號碼頭搭， 係 加強少少啊。中環嘅三號碼頭咧，就至到寶馬山嘅循環線嚟嘅。咁、會途經中環啦、金鐘啦、灣仔啦，同埋銅鑼灣呢啲港島嘅地區嘅。咁、佢服務時間咧，係咪當講嗰日啦？其實平日咧都係六點半朝頭早到晚上十一點半，星期一至日啊，公眾假期都有嘅。咁佢嘅車錢啊，就係$8嘅。咁、其實免費搭啊，來來回回都幾得意啊！我就未搭過去寶馬山，我都可以試下星期日。 係，我都想試下。 系咪啊？ 一嚟佢又唔使钱啦， 系啊 系 啊。 二嚟都仲有啲特别嘢讲埋俾大家听。 同埋佢感谢制啊嘛， 冇错， 即系咁开心嘅嘢，咁啊，梗系一齐庆祝下啦。 庆祝下系咯，希望我哋合并之后更加强大啦。 我呢个一定要，即系都睇到其实港岛嗰边嗰个巴士专营权，我记得我细个系中巴噶嘛，系嘛、即系 Didi 都应该记得啦， 记得 应该唔知啦， 系我完全 系啦，咁啊 冇错。 咁我觉得以前都有睇过啲新闻，即系又最后一架开啊咁样，跟住由其他巴士公司接。手啊咁样，咁啊都系一直热，因为港岛方面都系巴士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佢有啲位置咧都系，因为港岛嗰边山脉比较细多，咁啊铁路未必完全覆盖晒，就好依靠巴士嘅。 冇错，咁啊另外都讲埋啦，佢哋咧新巴都话啦，嗱比较特别少少咧，就系会有四架经典嘅橙色波浪纹款式嘅巴士，经典橙色波浪纹款式嘅巴士，就会喺嗰日咧就喺呢条免费路线度穿梭嘅，咁咧就系啦，俾顾客咧回味翻啊，同新巴一齐走。过嘅岁月，咁啊，佢哋都话啦，啊，都会密切留意住嘅。如果嗰日咧好多乘客嘅话咧，佢哋会好醒目咁样咧，会加班，即系会频密啲服务，唔会即系规定啊三个字一班，四个字一班啦，即系会执生啦，弹性处理。因为嗰日咧可能会好多人都想怀旧啊，去搭翻下，同顺便去睇下呢个波浪纹嘅橙色款式嘅巴士。 好耐冇见咯， 系咪啊？所以去见下咯，星期日。 系，咁 其 实都系搭开， 平时都可以见，但系可能见就见唔到呢个怀旧嘅款式咯。所以嗰日特登啊俾大家搭咯。 好啊， 同埋我谂有阵时，譬如食物又好，或者即系见到嘅巴士唔同型号又好，铁路都好，其实坐嘅或者食嘅品尝嘅系我哋自己本身个人嘅回忆，即系呢个系最重要，即系令到你感受到啊嗰份嘅情感喺度咧。咁啊，其实任何方法即系可以令人叫做回味一下，都系好事。 所以好多怀旧嘅嘢出嚟咯，唱歌都系啦，唱翻啲旧歌又系另一种品味啊，好唔同 啊。啱啊，系啊，咁啊几好啊，睇 几好啊，吓。记住五月七号啊，咁啊记住唔系唔好谂住新巴所有路线都免费啊，净系搭呢个25号嘅巴士线，就系、是、呢一个中环嘅三号码头，就至到宝马山嘅循环线嘅。咁啊经嘅地方都好多人会去啦，铜锣湾啊、金钟啊、湾仔呢啲地方系咪先？星期日都好多人会行啦，啲繁忙地区唔系山卡拉。系啊，所以大家都不妨一试啊！ 容易啲搭嘅呢条路线吓， 系啊，你都去搭下， 我都去搭下， 同阿仔仔去睇下啦， 系喎， 系啊，迟啲啦，七月开始咧，佢哋咧就冇噶啦，会合并啦，同城巴咁样。 顺便可以讲下俾佢听咩叫 历史 合并啊，历史啊嗰样嘢吓。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两位拍档，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天气方面 OK 啊嘛，系嘛？ 我还可以啊，今日都系同过往嗰几日咁样，朝头早咧就总系灰蒙蒙一片嘅，跟住到咗晏昼时间咧，太阳又出嚟几个钟啦。好嘅话咧，继续维持到个蓝天咧，又去到琴日好似系久违咗啊，十几日咧第一次睇到日落，有啲朋友咧就特登 po 相上去社交平台嗰度讲啦，话我好耐未睇过日落，咁啊讲两讲都真系，因为有阵时咧一早一晚咧都系比较多云。少啦，咁啊喺中午嘅时候有啲太阳啦，唔知今日系咪都系咁嘅状况啦，咁啊睇个温度都系凉少少啊，踏入五月头，咁啊都好嘅，咁唔使即系已经去到叫做夏天嘅即系好中间嘅位置，已经热得好紧要啦。咁睇到广播道嗰度咧，都多人跑下步嘅，叫做做下啲康体嘢啦，或者咧散下步啦，咁都系开心嘅，咁啊。睇嚟今日嘅天气都适合做呢啲嘅，早到起身咧，做啲伸展嘅运动啊，或者散下步先翻工咧，个人就特别精神啦、啊。好，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 唔该晒，欧、 好啊，今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咁啊唔好再着长袖衫咯，已经冇着长袖衫好耐、 啊啊啊， 我已经转咗季添啦。OK， 系啦，咁市区嘅最高气温系大约30度啊，所以真系 都热啦吓， 系啊，真系好热，我觉得真系夏天都嚟咯，好似 我的回忆仲系喺冬天，唔知点解。 冇噶啦，今日开始咧就系呢一个天气炎热嘅时间啦，大家留意住啊。 系啦，同埋咧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啊。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属于低嘅。 咁如果你话未来9天嘅天气预报方面咧，今日都见到星期日嘅时间啦，系啊，星期日、星期一咧，咁啊都系呢个降雨率啊，咁啊都系相当之高嘅。咁啊，但系去到星期二、三、四、五咧，咁啊都系去翻密云啊，较为有阳光嘅。咁啊睇下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咧，大家点样去到安排自己嘅一啲嘅活动啦。咁如果你话星期六嘅，咁当然最好咧就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因为有十大中文金曲啊嘛。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17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阿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小白你好。 咁啊，讲咗两个星期啲情情塔塔嘢。 唔好再嚟啊！即系我一路讲自己都冇管道， 系啦。 讲翻啲我呢个年龄嘅得唔得啊？ 得。咁我哋今次咧就想讲下咧，嗱，而家歌手出道咧， 系 我哋睇翻日韩，日韩好多时候欧美都系，哇，出道嘅时候，哇，又系呢一个靓仔靓女咧，佢今年只系得18、19岁。又话系明日之星啊，天才啊，钢琴有几多级嘅，劲嘅，咁啊又唱得又跳得嘅，又有实力噶嘛，万中无一，千挑细选，佢出道啦，大家中意佢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呢啲例子我哋亦都见好多，咁外国更加有啲事务所专系训练一啲年轻人，由佢细个嘅时候培育佢，即系进入啲艺能学校，跟住到佢10几岁就已经俾佢出道啦，咁但系咧而家见到个趋势咧，啊外国又好，香港都好。会有一啲咧，我哋叫中年嘅朋友咧，可能而家先出道嘅，先至发展佢一个喺演艺事业或者佢艺术方面嘅一个新嘅领域，佢先至出道嘅。譬如30几、40几或者50添，咁佢呢个时候先出道嘅，咁经理人个角度会觉得，哇！你红得嚟，我都冇乜钱赚，会唔会咁谂？定还是觉得唔系？我仍然觉得咧，任何年纪嘅人咧，都可以喺社会上边做一炮嘣一声出道是有 noise 的，好值得去到咁样鼓励佢哋做呢。 咁啊，借住呢个机会呢，咁我就要搵你啊小白嚟帮下我啦。 哦，点讲点讲点讲。 我就好死嘅。我哋做即係我啦，我做经理人好简单嘅啫。有即係唔好下下諗住有利用价值，有金钱有金钱价值係咪先至做啦。 咦，咁你好好、啊、喎。有好多经理人唔系噶嘛，会净系话你搵唔到钱，我签嚟做咩？ 咁我以前都讲过嘅，经理人合约咧就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其实可以吓、啊，可以好唔负责任咁样去签一个或者一堆人嘅， 系啊系系， 你肯签俾我，我 OK 啊， 签一扎咁样，有备无患咁样讲。 嗱，我将要话 standard 噶啦，你又要买新俾我3、5、7年嘅。你想买你咪签咯，咁签咗我将你头衔置散嘅，咁你又真系逐啲讲你吹我唔涨嘅，即系咁可以咁样做嘅。咁当然啦，我冇咁做啦，因为我又唔中，即系唔系我嘅作法嚟嘅。 我认识有啲朋友咧，佢曾经签过啲经理人之后咧，因为真系头衔置散啊、原来系个经理人直头忘记咗呢个人，即系头衔置散到已经忘记佢应该签咗大量嘅人。 我只能够讲，即系我唔去参和人哋嘅事情啦。咁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背后嘅故事同埋原因嘅、我唔知点解会咁，系嘛？我亦都觉得咁样讲，话边个着边个唔着，有少少唔公道嘅。咁、但系你话整体嚟讲，你话头先你讲到话，喂，唔系已经再唔系年轻啦， 嗰 样嘢，我做经理人签唔签咧？我谂调翻转，我会问你咯。首先啊，点解我话请教下你咧？你可以帮下我咧，小白。你首先咧，你见到如果你见到一个18、22嘅，或者30岁留下嘅，咁你就会喺你眼中，咦喂，呢、這个30岁留下 一片光明、啊， 咦好喎、啊，系咪？好啦，我而家俾你，而家我话俾你听，喂，我签咗个50嘅，你会点先？ 我会谂佢会唔会净系要顾住自己屋企啊？嗰啲小朋友出生未啊？有冇时间真系投入自己嘅工作啊？同埋佢个 talent， 如果有嘅话。 唔使等到而家啦，可能一般人都会咁谂。 即系如果你会咁谂，或者一般人会咁谂嘅时候，所以其实究竟去唔去同呢啲再唔系三十岁留下嘅人合作，甚至乎再跨啲二十岁留下嘅人合作咧？咁呢个其实都好睇个市场咯，系、 哦、 咪？因为我签你。咁我你唔系谂住签我同你做 friend 噶嘛？啊、做 friend 使乜签约啫？ 系啊，大家拍住相噶嘛？ 你签我或者我签你，大家系一个工作嚟噶嘛？即系唔好突然间讲到嗰件事，哎呀乜你冇咁人冇乜你咁冇人情味嘅，人情味唔使签约噶，系咪先？你工作先需要签约噶啫嘛。咁、所以头先你点解我话问一问你帮我手先呢就系话你作为一个个人，你都会咁样睇件事情，或者会咁样分析件事情嘅时候，咁你咪谂下咯。我听完你咁讲，我行出门口都会谂系。我今日認識咗阿小白，佢咁樣講，咁、我聽日去唔去簽嗰個五十幾歲嘅咧？ 係咯，係 嘛？咁呢個係第一個觀點啦。咁第二個觀點咧，其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都幾要害嘅嘢嚟嘅。一般嚟講啊，後生想入行嗰啲有個夢要追嗱，唔好淨係講話人哋發明星夢啦。嚇，呢個係一個夢啦，唔係乜乜夢。 系 啊，总言之系 可能系人生嘅一个目标。 系啊，总言之一个梦、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啊，我哋唔系幻想啊，系理想。当然我又唔想一足高打一船人啦，但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啊，年青人输得起。趁你都仲未有啲咩输嘅时候，你好嗱嗱声去做啲输嘅机会大嘅嘢先，系嘛？做咗你而家冇乜嘢输啊嘛，系咪？到你三十几啊、四十几啊，开始即系你嘅屋企人再冇能力去照顾你啊，再唔可以。生日嘅时候送部八千人嘅电话俾你嘅时候咧、 甚至乎可能要自己调翻转照顾翻屋企人。 系啦，到你要翻买翻个啊八百蚊嘅电话俾你嗰、那个长者嘅时候咧，你自己又开始有家庭啊各样嘅时候，即系你多嘢输啊，唔系话你冇斗心啊，你紧张嘅嘢多啲嘅时候，咁我哋一般好笼统就会咁样睇咯，即系你而家唔系我经理人肯唔肯签你啊？你系咪真系想做噶？ 哦，系、哦， 系咪先？即系我哋啲虽然我已经唔系一啲好狠嘅经理人嚟噶，但我真系要你随传随到噶。即系我唔理你星期一至七啦，冇噶。即系我几点钟揾你，你就要到噶啦，机会嚟噶嘛。咁如果你去到中年，如果你系唔好话唔系净系负担啦，你背负嘅嘢多嘅，你要照顾嘅嘢多嘅，甚至乎你会觉得你有个唔知你未去到做偶像，你已经有个偶像包袱嘅，因为你可能你系一个妈咪嚟嘅，或者你系一个爹哋嚟嘅，你系一个前辈嚟嘅，咁你有个某程度上生活上嘅偶像包袱啊，呢种嘅偶包嘅时候，我系咪真系叫你不你肯做先？系咪？我系咪叫你随传随到先？你冇话又唔得啊！而家去紧买餸啊，或者屋企嗰个厕所坏咗，等紧场上嚟整啊，咁变咗呢啲其实有时唔好净系谂系经理人肯唔肯签咯。你作为一个中年以上嘅人，肯唔肯签？但系调翻转就唔想做啊！但系调翻转，你话喂会唔会系咪？哎，佢哋有 talent 嘅，佢哋早都做咗啦。呢一方面我就唔赞成嘅。因为其实咧，我哋见过，我哋喺行，我哋见过太多啦，唔好话唔少添啊。佢哋其实个 talent 系未成长嘅，未发育嘅，你已经想出嚟做，咁调翻转，其实嗰阵时你系未够料嘅。好啦，咁你未够料嘅时候咧，如果嗰啲公司系够耐性、够资源，大家斗磨嘅。我可以同你磨十年，等你成长咯。 真系十年磨一剑喎。 系啊，梗系啦。你即系件事唔系咁容易嘅。有时你听到啲人讲，哎，佢上去个电视前面唱下歌，咁就话系明星咯。系啊，个电视台其实或者个电台或者嗰啲网络唔系有咁多空间嘅，就能够俾咗你上去有翻咁上下噶啦。其实唔系就咁话唱下歌就做到明星噶，俾得你唱，你已经系有翻咁上下噶啦。咁调返转可能有啲係中年嘅时候，虽然佢哋唔係专注咗过去嘅二十年都係做緊嗰样嘢，但係可能佢做得比其他人多。咁随住经历啊，随住成长啊，随住喺某一样嘢佢嗰个天分嘅发育啦，所谓嘅成长嘅时候，可能有时佢哋去到三十几四十岁，比起佢哋廿零岁嘅时候係做得为之好嘅、特别係可能係演戏。 因为经历多咗， 系经历多咗，因为其实唔系个个人天生都系有嗰种天赋嘅，可能有，可能同一种天赋你又有，我又有，但系我嘅天赋比你多，咁我早出道早成熟系可以嘅， 系， 但系你唔可以做出道，唔代表你冇天赋，不过你可能你个天赋冇我咁多啫， 系， 或者经过磨练嘅， 系啦， 咁 你 经过 磨练啦，经过洗礼啊，咁你就慢慢可以喺当你可能三十几岁嘅时候，先至突然间开始，喂，原来我都 OK 噶噃，啊，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觉得话系 talent 嘅问题咯，反而系你自己背负嘅问题咯。 哦，会唔会去到呢一个年纪先出道咧？其实佢哋嘅信心都有好十五十六咁样嘅心态嘅咧。 绝对有嘅，咁我又会首先咧，又头先讲过一样嘢啦，嗰啲叫做生活上嘅偶像包袱咯，啊，因为你做得三四五十岁人嘅时候咧，你喺你嘅生活上其实某程度上，不论我哋唔好用成功与否去做一个界定，因为能够存活喺呢个竞争咁大嘅世上咧，每一个人喺我心目中都有佢成功嘅地方嘅， 系 啊，咁但系你自己去睇翻嘅时候，喂，我点样讲都系一个老师啊，或者我点样睇都系一个。啊，经理啊，咁我突然间系嘛，有几个个人见到我嗌声经理早晨咁样嘅，系咪早晨阿 Sir， 早晨阿 Miss 咁样嘅，突然间我要走出去个镜头前边，俾你啲人评头品足，尤其是而家网络嘅言论，哇，呢、這个咁嘅老师翻去教书啦，系咪先？ 面噶， 系啦，咁呢啲咁样嘅偶像包袱咁就变咗，年轻嘅所谓年轻人都会有佢哋嗰啲叫做我认为啦吓，即系呢句嘢比较难听啦，一啲。暂时仲未喺个世上出现嘅自尊，只系你自己先觉得有嘅啫。嗰啲自尊，我觉得其实系唔系十分重要嘅。 哦， 你一定要冲过嗰样嘢。咁但系当你去到三四五六十岁嘅时候，嗰啲就唔单止系自尊啦，因为嗰啲系你用咗三二十年嘅时间去建立嘅一个位置，你系靠住呢个位置去生存嘅，去存活嘅。 可能真系一个 去 养 家 经理嘅， 系啦。咁变咗嗰样嘢咧，其实又系嗰句咯，唔系我俾唔先唔好讲我或者个市场俾唔俾机会你。是大家都要知道，不论你是什么年龄，你要走入这一行的话，基本上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东西你都不存在。 哇， 即我不会因为你、 这个这个、 我不会因为你是一个部长，你是一个经理，你是一个管理层，或者你是一个艺术家，而我会加分落去你。哎呀，佢一个经理嚟嘅，所以我觉得你唱歌好听，唔会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咁所以我谂反而系我鼓励与唔鼓励人哋，我梗系鼓励啦。点解唔鼓励啫？因为你一日未做嗰样嘢，大家都唔知道你可以发挥到系一个咩位咯。咁、但系反而唔系我去决定签唔签，系调翻转你准备。 ready 系嘛？你系咪真系准备好？咁所以见到其实你见到近期有啲啊，都系中年人嘅一啲演艺歌唱嘅比赛，其实大家都好 focus， 都会听到同一句嘢嘅。佢哋嚟唔系想去入行咯，佢哋嚟系想去试一试，去圆梦咯。 哦， 系嘛？佢哋嗰个所谓追梦，其实佢哋系圆梦。我赢输唔紧要，系嘛？但系我希望可以透过呢个比赛，俾个机会自己喺个舞台上面试一试。如果你俾我签一个年轻人，你话我帮我听，我赢输唔紧要，咁你唔好参加咯，系嘛？所以嗰个对待都唔同， 身位不一样。 系啦， 哦，好，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厘至5.25厘。议息声明删去有关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并提到在决定额外政策紧缩的合适程度，以令通胀重返2%的目标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累积收紧对经济活动和通胀造成的滞后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主席鲍威尔说，委员会曾经讨论暂停加息，今次会议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但认为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经达到终点，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未来将会逐次会议评估，取决于数据和事态发展。再有美国地区银行传出危机，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西太平洋银行陷入财困，一直同财务顾问研究几个方案，包括考虑整体出售、分拆或融资。 消息指銀行對出售持開放態度，但並未啟動正式招標程序。報導指出售過程並不順利，並沒有多少潛在買家有意買整間銀行，潛在買家亦可能需要對貸款計入一大筆減值損失。根據官網顯示，西太平洋銀行有67間分行，主要位於加州，銀行專注為小型、中型市場和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提供商業銀行和資金管理服務。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两人，涉嫌行使和管有伪制纸币。警方说星期日接获将军澳一间便利店的职员报案，指收到五张面值100元的怀疑伪造纸币，用以增值电子支付工具。警方经调查后，星期二在善明村拘捕一名55岁男子和一名19岁女子，并在被捕男子身上检获24张面值100元的怀疑伪制纸币，面值合共2400元。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提醒市民，伪造纸币纸质一般较真钞平滑，而真钞亦有多项防伪特征，而根据刑事罪行条例，任何人制造、行使或者藏有伪钞，一经定罪可处监禁14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一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已经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外交20问。 又嚟到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目前金砖国家包括咗以下边啲国家呢 ？A.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B. 巴西、土耳其、印度、中国、南非，定系 C 巴西、印尼、俄罗斯、中国、南非呢？ 金砖国家到底是指出产黄金最多啊，定是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先？ 嗯，睇嚟今次你冇做功课、啊。金砖国家是指五个新兴的市场国家，英文名称是 BRICS， 其中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国家。由于它的拼写方法和读音都和砖头的英文 BRICS 相近，所以中国媒体就叫它们做金砖国家咯。 哦，咁好易估啦。B 应该就是代表巴西 Brazil，R 就是俄罗斯 Russia，I 就是印度。 唔使数，我已经有答案啦。答案是 A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答啱咗啦，果然有做功课。为免大家对金砖国家一知半解，等我讲多啲资料俾大家知啦。其实金砖五国嘅领土夹埋有全球领土总面积大约26%，人口就占全世界大约42%，而且仲有唔少国家有兴趣加入，已经有6个国家正式提出咗申请。据估计，2021年金砖五国占全世界经济总量大约25%，贸易总额就占大约18%，真系唔可以睇少噶。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明明是那微光照亮了我成为厨神之路，唱响引领我成功海歌。 强哥，微光积少成多，不过都要小心，唔好俾啲光辣亲啊！想成为厨师，除咗学好厨艺，仲要注意工作环境安全，特别系刀具要放好，炉灶要预防火灾。 饮食业工作环境安全，仲有好多嘢需要留意噶，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系乐一鸣。 好快就到24节气中的立夏了，代表夏天正式来临了。 温度明显升高，雷雨增多，人体出汗多，易流失水分。 可以适当食酸味食物，例如番茄、菠萝之类，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 还可以生津解渴，健脾消食添。今晚就等我煮菠萝生炒骨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仔睇睇天气啦、 嗯。好啊，今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骤雨亦都比较频密，同埋有雷暴啊。 嗯，咁啊，天气咧就有啲变化啦。咁因为去到礼拜一咧就会有频密嘅雷暴啦，同埋骤雨都会多啲，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喺讲今日个题目之前咧，想问下咁多位拍档咧，有冇收翻嗰个之前咧抽奖嗰个机票嗰、那个飞越世界大赏嗰个机票啊？唔知道你有冇抽啦吓？ 冇、啊，哎呀，唔记得咗， 已经 miss 咗啦，系咪啊 ？miss 咗。我成日咧喺节目嗰度讲完之后咧。 自己唔去抽， 系啦，跟住十点嘅时候又一做其他嘢，又唔记得咗自己要去抽。 咁有啲网民 过咗期未噶？ 过咗啦，颁埋奖添啦， 颁埋啦， 公布埋啦，已经 唔该晒。 阿船仔你都冇啦，即系如果你系咁嘅反应嘅话，咁小弟真系有抽啦。我记得喺节目都有讲嘅，我特登抽咗一个阿联酋嘅国家嘅， 系， 以为冷门啲啦， 点知都系 哎呀！我琴日收到呢个 email 系咁样讲嘅，尊敬嘅我个名啦，系啊。感谢你参与今次咧飞越世界大赏嘅机票例如中国香港啊嘅始发机票大抽奖，很抱歉你未能够 在抽奖活动中赢得奖品。咁、哎、啊，喂，嗱，讲就讲，我觉得几欣赏呢啲活动咧，唔得咧， 都会同你讲声， 系啦， 唔好不了了之。 嗯、 做人都唔好不了了之， 系啦，因为有阵时候你抽奖咧，有阵时又话要登翻报纸先知道攞唔攞奖啊， 哦，系啊，系啊，有好多呢啲， 以前个年代系噶，一定要你睇翻唔知边一日嘅报纸，又话边几份咧，佢哋会刊登翻咁样嘅， 系啊，系啊，跟住譬如我早两日抽只波鞋啦，佢又要特登log in 翻个网站，跟住先知道你中唔中 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呢啲噶，原来完埋俾埋奖品之后，吓。吓完咗啦！ 咁总之咧，今次就叫圆满结束啦。我唔知身边有冇朋友可以中到机票，或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中唔中到啊？咁中到恭喜你啦！ 系 中唔到啊，自己努力赚钱买机票啦。 中到话俾我听，我恭喜你。 系啊！ 喂，仲有冇呢啲咁样嘅？不如我哋晨光都全部参加晒佢， 参加同中唔中系两件事嚟嘅。 咁、啊、中咗又开心啊，起码知道呢、這个嗰个机会率啊点样啊。 其 实 唔参加就一定唔中噶嘛。 其实我成日都提你哋噶啦，不过你哋可能贵人事忙冇参加啫。通常我听完啲资讯咧，我即刻会参加嘅、 嗯， 因为填啲表咧大概五分钟到嘅啫嘛。咁啊总之中又开心啦，啊唔中啊，下次有机会再嚟过啦。嗱、啊，今日咧就都系想讲啲飞嘅嘢咁啊。唔系飞机，讲啲蚊。我见到琴日阿全仔社交平台都话俾蚊咬，系咪啊？ 系啊，就系、是、去完呢、這个中大嘅微缘湖，谂住去睇下鸟，睇下鱼啊。 有冇鸟啊？ 有好多好多蚊咯、啊 。不见鸟啊，佢鸟叫做 系好多雀仔嘅，但系都好多蚊咯、 啊。哦，咁啊咬到啦，咁我哋呢啲做 uncle 嘅，做叔叔嘅，梗系帮佢啊搵到啲灭蚊神器出嚟啦。 竟然 无毒有牛咧，报章亦都有讲话有啲人咧喺网络嗰度咧买咗呢个灭蚊神器咧，声称一小时见效嗱。我屋企咧就唔系超级多蚊嘅，不过咧调翻转头咧，我估小白同埋船仔嗰边咧，即系会多蚊啲。咁佢就话将呢个灭蚊嘅叫做啫喱啦，摆咗喺个厨房同埋厕所嗰度咧， 跟住就黐晒啲蚊喺度咁样嗰啲。 其实咧就系、是。我自己觉得都几核突嘅，即系佢将啲相摆上网络。 我自己咧，其实对呢一类型嘅叫即系黐住啲蚊咧，我有一个迷思，我永远都有一个迷思，解答唔到。即系嗱，我哋一般嚟讲，我细个有用过一啲超音波啦， 系 咁嗰啲超音波咧，我之前 其实我而家都用 紧，系嘛，我都有留意过消委会，其实都有讲过嘅 音波灭蚊器 系啦，其实冇乜用嘅， 驱蚊器啦，叫驱蚊器啦。 我试过咧去上网搵嗰啲咩吓蚊嗰啲。嗰啲聲頻啊，係啦，然後喺度播，係發現冇乜用嘅， 都冇乜用啦。好啦，跟住仲有啲咩迷思咧？就係、是、例如係蚊香咧就好大陣味嘅，咁蚊香嚟講普遍嚟講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嚟見啲寺廟啊，有陣時點解會又會有啲香？咁如果用科學嘅角度嚟啊，佢哋會唔會就係可以順便驅埋蚊？咁啊，等啲人可以喺入邊咧就靜修啦，咁都有啲講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發展到就係有蚊片或者電蚊液呢啲啊嘛，好啦，咁佢哋咧都係用一個 concept 咧，我驅走啲蚊嘅。咁頭先阿 O 講嗰個咧就係另外一種嘅 concept 啦。我咧係吸引啲蚊過嚟咧， 引咗啲蚊過嚟， 然後我就黐住佢。 係啦， 係 啦。 咁佢咧就冇得作惡啦咁樣。好啦，我個迷思嘅位置就係邊度咧？当我整咗一嚿呢一嚿嘢，如果摆咗喺屋企，然后佢就引咗啲蚊过嚟啦，佢会唔会连埋屋企附近嗰啲蚊都引埋过嚟？但系又唔黐喺上面， 系啦，咁啊变咗啲蚊咧嘅数量冇减少到，但系你 反而仲多咗个数量， 你就觉得好 happy 啦！见到啲厨房厕所，哇咁多蚊嘅尸体喺度，正啊！老婆做到嘢啊！今次系啊，呢、這个灭蚊神器有效啊！咁 定系我引晒啲蚊过嚟之后。我要攞个电蚊拍拍啲蚊咧， 嗱，我真系唔知道，嗱呢一位网友系咁样讲嘅，唔使一个钟咧，入边已经有一堆啦，外边咧亦都有一堆嘅尸体啊，经过两晚嘅之后咧，全屋咧冇咗九成以上嘅小飞虫， 咦、哦？ 但系又好似得、 啊， 系咯， 当然啦，即系事实系点要你哋实测先知啦，因为我屋企咧就都有蚊，但系一定唔够你哋蚊多嘅。好老实讲，即系你哋都接近大自然多啲啊嘛，个屋企我就真系咧，即系人都冇只嘅，有阵时落街。不过调翻转头咧，呢、這个报章咧都揾咗七样咧灭蚊嘅神器， 讲嚟听下 就唔系净系头先讲嗰啲啫喱啦，有啲就传统啲嘅，但系咧都讲咗话咧，其实。比較好啦，同埋不含呢個化學成分咧，最好就係嗰種叫滅蚊燈喎。 哦， 原理係乜嘢咧？ 即係嗰啲紫色嗰啲燈啊嘛， 係 嘛？ 係啦，原理咧就係 以蚊子咧会被啊呢个波长接近嘅紫外光啦，同埋紫外线咧去吸引，然后咧当只蚊咧飞到灭蚊灯附近嘅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一啲电击啊，或者用气流式嘅吸入咧去黏住佢，等佢咧就叫做唔可以走翻出去啦咁样。咁呢个报章都有讲话，其实灭蚊灯咧非常适合喺村屋使用。嗱，我又问下喺村屋居住嘅嗱 ，Vicky 喺村屋居住啊，咁啊，船仔都喺即系叫做北区住啦，系啊，可以咁讲啦。咁啊，小白，你屋企就正正住村屋，帮唔帮到手咧吓？ 最直接嘅咧，其实我真系觉得系攞电蚊拍拍佢。嗱，电蚊拍嘅原理就系嗰个头先阿 O 所讲啦，佢用电击嘅， 系啊系啊， 电击嘅，咁你就揿咗个掣。而家嗰啲电蚊拍咧，我有见过，都已经发展到几特别噶啦。嗱，我哋以前咧就将电蚊拍同电蚊灯就两样嘢嚟噶嘛。 系， 而家佢有啲新嘅 product 咧，佢已经将电蚊拍同电蚊灯就二合为一啦。 系， 佢二合为一系啊，个方法就系点样？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电蚊拍就好似一支羽毛球拍咁样啦，大家想象到啦。好啦，咁你就拎住一个手柄嘅位，你可以揿掣，跟住佢就会有电。咁以前咧个年代就入电芯嘅，而家个年代已经系插电嘅啦。 系， 好啦，咁插电嘅电蚊拍，咁佢除咗系可以拍蚊，你自己主动出击之外啦，而家新嗰啲咧，佢仲可以喺个柄嗰度咧。我唔記得係病同埋近住嗰個網個位咧，其實佢有個掣再撳噶， 係 撳咗之後佢有個紫色嘅光管咧， 哦，先吸引咗佢，即係個操作係撳咗 A 掣，再撳 B 掣， 所以佢可以咧攻守兼備。 啊， 攻嘅意思就係我自己就行去打佢啦，我自己拍佢啦， 係主動出擊啦。呢、這個 當我要即係防守嘅時候咧、我可以將佢嗰個電蚊拍，好似你想象嘅羽毛球拍，就將佢接埋咁樣， okay. 對接，將佢對接，跟住佢就可以 stand 喺度啦，或者佢可以揾個勾勾住佢，咁、你咪著住嗰個紫色個燈咧。跟住嗰一刻佢就变咗电蚊灯啦， 呢个几方便。 咁你就直接等啲蚊咧，就同用翻头先阿欧嘅原理啦，即系用嗰个紫色嘅波长咧去吸引嗰啲蚊过嚟。咁、但系佢嗰个电蚊拍嗰个叫啲电线位咧，就仲系过紧电嘅， 电紧佢嘅。 系啦，所以佢一过去就啪一声。 哇！ 咁又幾方便喎，幾得意喎！ 嗱，呢個就幫得到手。我聽小白咁樣講，可能有用過呢、這、一個即係報章講嘅電蚊燈。嗱、不過嗱，我自己咧對電蚊拍咧，我唔知船仔你一陣可以講下，我就好驚。我細個咧。 因为电亲过， 俾人电过， 哦，我都估到噶啦，我都估到。如果唔系，你唔会惊，你会觉得 边个啊？屋企人啊？ 系啊，我唔记得系表兄弟姊妹咧，边个即系用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即系我无端端喺度画打紧机啦，跟住无端端电我。 系啊， 跟住咧， 有啲坏嘅小朋友会做呢啲噶。 我由细到大咧。都好怕触电咯，即系从此之后啊，我又好怕嗰种触电 嘅感觉。咁本身触电啊，真系得人 惊嘅。即系有时静电嗰啲咧，我都会好腾鸡噶。 但系讲起静电咧，我最近喺一间铺度揾到一个防止静电嘅手链。 系咪啊？ 好平嘅啫，十零蚊有一条。然后系我特登买咗一条俾我妈咪用啦。 妈咪都系静电人， 因为佢系唔知点解 office 啲门咧， 有啲人系咁噶，有啲人嗰啲即系正负极有同普通人有啲唔同咧，佢系好容易，尤其掂啲嘢都会有静电嘅。 系啦，于是我就叫佢买咗条，系 work 嘅。 哦，咁啊可以 竟然 work 咪后同我去探讨啊。不过讲嗰啲电蚊拍咧，有阵时延伸讨论多少少啊。其实我知道好多屋企都有电蚊拍，但系你唔怕啲細路仔攞嚟玩嘅，當然你會教導佢啦， 係啊，教嘅咋， 係啊， 係真係教嗱，你聽親子百分百都知啊，係真係教嗱，呢一樣嘢咧，譬如廚房一定又有刀切嘢啦， 係 啊，咁你冇可能永遠都阻止個小朋友嗱，你真係你唔可以入，你唔可以入，你同佢講，其實佢有陣時你越講佢就越想入， 係， 即係細路仔有陣時啲心理係咁樣啊，我哋細個都係啦，嗱你千祈唔好去做咩啊，你個心理有個癮喺度噶，咁相反你就同佢講， 阿爸阿媽叫我唔做嗰啲嘢，我好大部分都唔做， 咁乖嘅咩？ 咁你唔会佢叫你做嗰叫你唔好做嗰样嘢，你偏要做噶嘛？ 唔系，我就系呢啲咁叛逆嘅小朋友。 咁你算系咁啦，手手脚脚都齐整晒。 系啦， 如果你真系好叛逆嗰啲啊，你个头都冇埋啊，可能真系危险噶。 我就 系话， 如果有阵时咧，教小朋友，如果你个电蚊拍咧，我都系有咁同哥哥讲嘅。佢话呢个电蚊拍咧，虽然咧就可以我嚟我嚟攻击嗰啲蚊嘅，但系千祈就唔好我嚟嗨下狗仔啊，嗨下弟弟啊。其实佢哋会痛噶咁样， 跟住有冇话嗨下爸爸得唔得咧？ 嗱，我就用咗个方法，我就话嗱，如果爸爸用呢个电蚊拍去整你嘅，你都惊啊，系咪先？跟住佢就话，佢就话系啦，佢话系啊，我都惊啊。嗱，你呢个惊咧， 其实弟弟同狗仔都会惊，所以你就千祈唔好做。 佢、好好啊，其实你系训练紧佢嗰个同理心啊。 系啊，冇错，佢有同理心咧，佢就唔会咁做。 系，不过佢依然会攻击翻啲蚊嘅，系啦。 系咁嘅， 呢个嘅讨论啦。 因为佢知道点样派嚟攻击蚊。 冇错冇错，嗱，最后快速讲多一个啊，嗱，呢一个咧就都几算人畜无害嘅。其实市面上咧有啲新款嘅建材咧，都有啲防蚊嘅油漆啊。咁呢啲防蚊嘅油漆咧，其实变咗你装修第一嘢咧，你已经油咗呢油漆咧，其实咧个防蚊指数都高嘅。不过咧，专家都建议咧，两年到咧，三年到咧就要油多一次啦。 嗯， 咁咧佢先可以确保佢嘅效用，或者确保到佢嘅功用。咁睇下呢啲叫做防蚊嘅小贴士，有冇机会帮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使好似船仔咁样啦。你见你一讲蚊咧，嗱人好搞笑啊，讲蚊咧你就会痕嘅。你只手咧就会想拗， 系我已经拗紧啦， 打个十字咯，最传统打个十字。 唔知收音机旁边你有冇？诶，阿 O 头先讲问，都痕喎，拗下先咁样。 线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是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然而如果你刻意抛离，心中畏惧，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界线距离，能接近就别多想先一起。我完全情对你，逐步逐步贴近距离，谁不怕死？纠缠要拦截，别检测风险。愿你愿意纠缠，要冒险，我都很新鲜。 保持下安全距离咧，都系好事嚟噶。佢都系 Pandora 有呢一首作品《安全距离》啊。船仔系咪要讲下啲 scholarship 啲嘢啊？你今年攞唔攞到啊？嗱，学生妹吓。 其实咧，人生咧攞过 scholarship 咧，净系得小学嘅啫。 小学都好啊。 系啦，嗱，我嗰阵时系好开心，我记得拎咗呢个我好似读东华三院嗰啲，咁就联校拎咗个咩好杰出学生咁样啦。 即慈善团体搞嘅杰出学生计划 啦。系啦，咁都有500蚊，哇，好开心啊！嗰阵时。 我哋做咗咩？有冇食牛杂？ 好似请咗屋企人食饭 咁嘅，咁几 怪啊， 系咯， 真系怪， 即系自己攞住啲钱又话第一时间我要买玩具，唔系同屋企人 share， 系啊， 這個、 一齐食个饭，然后啲钱已经唔见晒， 你人品都几好、啊， 唔系佢个外表咧。 其实我系好好嘅， 同佢嘅内心系有啲唔同，几有趣。我都发掘咗佢几次，其实佢都系一个孝顺同埋善良嘅人。 系啊系啊， 我睇嚟我嘅外表有啲凶狠喎。 系啊，你外表系凶狠， 唔系咁你唔出声咪有啲恶咯。 我都系， 你好依家嗰啲香港女仔个个都系咁噶啦，即系厌世脸啊，张曼芝啊，张曼生啊，陈安娜啊，系啊，全部数晒出嚟 啊， 即系 唔系呢啲叫型， 系啊， 呢啲叫型。 即 系 有时做访问咧，诶，佢哋成程咧都唔系好讲嘢咯，咁你以为系啊，系咪唔想？ 但 系 一开声好 nice 噶， 除咗开声好 nice 啦。佢哋其实真实嘅情况唔系咁样咯， 系啊， 系啊，咁啊同你一样。喂，讲翻你嗰个奖学金唔做咩事？ 系啦，因为咧美国咧有一个16岁嘅男仔啊，咁佢升大学啦，高中，咁样咧佢就旧年八月开始就同全国200间嘅大学同埋学院就申请啦。咁你估下佢嗱200间大学，你估下佢最后屘有几多间学校录取？ 200间大学好叻啦，你咁样讲啫，180间啦，咁啊好叻啦吓。 我都想估180间，因为嗰20间应该觉得，搵你都冇，佢都唔理噶啦。 或者嗰20间，我哋学院高攀唔起你啊，咁样啊。 咁又冇咁多，但有125间嘅，但系已经系嗰啲录取书塞爆咗佢嘅邮箱啊。仲要每一间学校咧，一共啊提供咗超过$900,000。900萬啊！ 哇 嘅 scholarship 啊，即系港纸大约7000万， 嗯， 好多 喎、啊。7000万你会拣读书啊？即系你读第一年攞咗个 scholarship 之后，跟住好似嗰啲朱克伯格咁样絕学啊？ 咦，呢、這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嗯、 其实系可以啊，去创个业、啊。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佢呢一批咧，即系佢系长期好 stable 地一个好高状态知识水平嘅人，同埋佢咁样嘅背景咧。佢攞住筆錢咧，佢應該唔會諗筆錢應該點用。我覺得佢本身佢對學術咧， 應該係有啲熱誠， 係好有興趣。因為佢有咁有興趣，個腦不斷去到改變佢自己個思維方法，佢再進步咧。其實錢咧點解要俾佢咧？俾呢一類型嘅人咧，係等呢一類人可以喺自己學術上再做好啲，去帶領住嗰、那個譬如教育啊、人類嘅學術啊。所以呢班人唔窮得㗎。唔可以窮㗎，因為佢哋我哋即係人類係要養住佢哋，等佢哋帶人去到一個更加好嘅環境。 同埋成日聽美國嗰啲學債好嚴重啊，即係好 heavy 㗎嘛。佢而家有 scholarship 就應該冇咗呢樣嘢。 係啦，即係直白啲講，幫間學校光宗耀祖啦。你諗下，如果呢啲咁叻嘅學生一個唔覺意攞咗諾貝爾嘟嘟獎咁樣，咁你間學校咪又係光宗耀祖？ 咁、 嗯、所以咧，間學校嗰7000多萬 scholarship 咧獎學金咧，其實都係個投資嚟嘅，投資來俾。呢个学生咁，但系投资会失利噶，因为如果好似头先我咁样讲，好似乔布斯啊或者朱克伯格咧，读得一两年咧，我发现咧自己可以喺直谷嗰度咧做一番事业，跟住可能就攞咗啲 scholarship 咁样就创业咁样，唔知会唔会咁样啦嗱？ 唔系，但都几好啊，起码系帮人类有一个贡献，即系学小伯讲，系啊，无论系学术上定系科技上，或者实际上你 系 研究到啲嘢出嚟嘅， 或者大学佢做咗呢个 project， 原来就系要靠呢一批人咧去做啲研发嘅，然后嗰个研发新嘅 product 咧，系可以卖钱嘅，即系啦，嗰样嘢原来帮到呢个世界啦，咁嗰个有一个好大嚿钱可以翻到大学。 嗱，船仔呢、这个学生叫咩名？等我觉得睇下佢， 佢叫 Dennis 啊 ，Dennis。等我转个头知道佢个全名，会唔会系下一个朱克伯格，或者下一个乔布斯？ 好有兴趣知啊！ See you.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二分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咁先同大家咧就望一望个天气先咯。咁啊，早晚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嘅，咁啊日间大致天气以及日间大致天晴啊，以及咧就炎热噶。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0度噶，咁啊新界咧就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骤雨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噶，嗱而家2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8%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啊小北喺度啦，船仔喺度啦 ，O 都喺度嘅，咁啊想问一问船仔，其实平时咧而家啲学生，因为你都仲系读紧书啦。多唔多投資嗰啲時候咧？學生有冇啲投資咩嘅？ 誒嗱，冇得學，應該有得學嘅，但係你就要上嗰啲堂啊。 係啊。 咁但係咧，我身邊嘅朋友咧係有投資嘅。 咁犀利？ 係啊，佢哋誒呢個曳啲啊，誒佢哋係會上緊 lecture 啊，即係我哋上緊堂嘅時候咧，有一日我喺度上堂啦，望下我隔離嗰張電腦，我話。以后睇紧咩？我睇紧美股。 哇！ 嗰阵我就哇，我都系睇紧港股啫。 佢本身即系股票都系佢本科定咩噶？ 佢唔系啊，同我读紧同一科都系社会学科嘅嘢啦，系啊。 睇紧， 但系佢睇紧股票。我话你咁型啊，咁样系啊。原来我身边同学有啲人同我讲话啊，其实我冇 cash 嘅个银行， 系 因为全部买晒股票。 哇！咁其实佢哋嗰个投资咧都好犀利。我以前咧读书嘅年代咧，就未必大家会咁踊跃咧，就喺呢一个股票市场，因为以前嘅人嘅心态咧，就即系虽然唔系话好耐啦，但系大家嘅心谂喂，我唔熟咧，就尽量都唔好投资住，咁啊揾啲自己识嘅。咁所以开头咧就真系好似例如系年宵市场嗰一类嘅 concept 会比较上多啦，因为你股票其实咧都好虚拟噶嘛。 系啊， 但会揾翻啲实在啲嘅，例如系会唔会啲 business 啊？而嗰啲 business 系睇到嘅，即系我真系有货， 系 即系摆卖咁样。咁以前可能啲同学咧都会谂呢方面会比较常多。 系啊，咁啊睇嚟啲年轻人咧都要喺大学嗰度加入投资课啊吓，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叫做帮得到手啦，还到关窿咧都系重要嘅。咁同大家跟进下啦，美国联储局咧就公布啊第十次嘅加息咧，咁就。已經結束啦，咁啊，即係暗示咧，可能咧就會結束加息。咁啊，鮑威爾咧，聯儲局主席咧就喺會後咧見記者會嘅時候表示啦，今次加息之後咧需要時間去觀察啦，咁多項嘅經濟指標啦，咁喺六月開會嘅時候咧再決定咧有乜嘢嘅變動啊嚇。咁但係咧，對於壓抑通脹方面咧，就有2%嘅決心咧係不變嘅咁樣。但係見到咧美股嗰方面咧都真係爭少少啊吓咁样，咁啊要同大家去睇睇个市况啦。咁啊今日咧市况咧都真系比较混乱一啲啊吓，咁所以咧电话旁边咧真系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系我哋可能要搏多一次条线啦。咁啊咧啲线路咧棘棘地啊，点解咧？我琴日港股都麻麻地啊，要跌234点啦，失守咗咧牛熊线嘅。咁成交金额咧大概咧就系662亿，创咗7个月以嚟嘅低位啊。咁啊，系咪有机会今日咧正后咧北水嘅丛林咧？呢个系重点嚟嘅。咁啊，我再次接通啦，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啊 ，Kenny 唔该晒你啊，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系啊，唔该晒，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咧睇睇啊，琴日港股咧成交真系低啊吓，咁啊，创咗7个月嘅低位啦，咁啊，只系得咧662亿啫，我记得咧，中午嘅时候咧喺另一啲平台嗰度做财经节目咧，哇，得482亿啫，以为咧即系500亿都唔够，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啊，正后北水嘅佳音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咁其实头先你讲过一个原因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始终就内地方面咧就北水未翻嚟啊吓，咁所以都会导致到成交方面咧就系进一步系萎缩啦。咁但系都睇到，其实我哋都做节目都讲咗好多个礼拜咧，其实个市方面咧都系真系成交淡定啊。咁啊，似乎就买卖资金方面咧都系比较观望啦、审慎啦。咁所以形成咗个市咧就指数都系好窄幅，即使你有上有落咁样睇，都喺个 range 里边系好窄地系去上落嘅。咁啊，希望就北水翻嚟嘅成交多翻啲啦。但系我觉得 暫時咧就冇乜催化劑嘅，即係最新嘅催化劑就係你意識啦完咗啦，咁都係一如預期咁樣啦，就加息 0.25% 啦，咁就都有機會咧，就似乎都接近係尾聲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少少嘅嘅因素喺度啦，咁但係始終都仲有好多不明朗因素係繼續係困擾住嘅，我覺得呢個淡靜嘅局面咧就未必咁快可以突破得到。 嗯，明白啦，咁啊睇翻咧，即係議息嘅結果咧已經出咗啦，咁啊堅持加息咧四分一厘啦，咁見到咧夾下美股咧啲藍籌啊，即係香港嗰邊嘅藍籌嘅 ADR 咧，全部都要跌喎，咁睇嚟今日咧會唔會再下市低啲嘅水平，以致咧就係仲有一個追加嘅問題啦。咁啊其實咧好多散户都好喜歡過往 ATMXJ 啦，呢啲科技股啦，但係咧有兩三隻股份咧，其實已經跌到咧差唔多係上市以嚟嘅低位咯，包括只 J 啦，就只京東啦，以至咧只阿里巴巴啦，琴日80蚊嗰個位咧都係頂住咁樣啊，咁啊睇翻啲盤路啦，哇！啲大行係咁估，啲散户係咁想支持住，咁啊呢個博弈究竟係點樣睇咧？以至啊，其實呢啲科企出現咗啲乜嘢咧？係咪電商嘅增長潛力開始放緩咧？點去分析啊？交俾 Candy 幫我哋多啲講啊，唔該， 好嗱，京東咧就特別差嘅，因為其實你睇翻頭先你提到阿里巴巴都叫浪住係80蚊啦，不過都係麻麻地嘅，都係咁啊，都係比我想象中差嘅。即係原本我覺得都係80-90蚊呢啲位咧，都係一個值得中線吸納嘅個水位。但係咧，你見佢近排個走勢方面就真係比較弱，咁而京東就更加係弱貼，更加咧就係一個係即係進一步沉底。咁啱京東有自己個問題就在於佢之前就推出咗嗰、那個。百億補貼嘅計劃啊，同呢個拼多多就火拼啦，咁啊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咁樣拼法嘅話咧，就係一個影響咧對呢個盈利啊，同埋影響到嗰個係資金嘅問題噶嘛。咁嗱，其實我覺得佢個百億嘅補貼計劃咧啱嘅，個方向啱嘅，因為喺主要咧佢呢個百億補貼咧都係打啲二三線啊下沉城市啊嘛。咁因為你始終一線城市方面咧，嗰啲market share 已經係定大嘅啦，咁同埋增長嘅動力係有限嘅。咁而家去立住嗰啲二三線城市嘅話咧，係啱嘅。不過喺短時間之內嘅話咧，就一定會影響得到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啦，同埋利潤率啦。咁所以變咗佢就係特別係差啲嘅。我覺得咧，就今年咧嗰啲平台經濟咧，又未必話係好差。因為最主要國家政策咧，你睇到其實喺兩會之後都進一步肯定翻民企啦，同埋呢個平台經濟嗰個發展嘅角色嘅。其實嗰個整個整改啊，整個宏觀嘅監管嘅環境咧，就應該係改善咗嘅。只不過咧就係之前咧其實都升咗陣噶啦，而係整個市咧都係特別咧啲人係risk off 咗，咁所以變咗就對啲高嘅估值嘅股份咧，就短期係有啲審慎咯。咁無疑係嗰啲走勢係差嘅，但係我覺得就前景今年之內就未必會話太衰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Candy，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多謝曬你， 拜 拜。 数石头，所有野鸭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而国泰，即兴对戏说有。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足了成步。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便望尽湖水，如儿路过跳起水花，都情。 属于 Chantel 嘅作品啦，《小出走》。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头先咧咪听嗰个易通行嘅， 系啊， 大家整咗噶啦，系嘛？ 整咗啦，要整 咗啦。 如果唔系你喺嗰个西沙管制区嗰度咧，之后就要稍后补交翻啲钱咯。 补交咧，你而家都唔整嘅话咧，即系代表一样嘢咧，其实补交你都好大机会咧会 唔记得 补交，因为你个人嘅 pattern 系咁啊嘛。之后都好容易会唔记得补交，然后你就会觉得咧，哎呀，我又要再重新申请过啊，好麻烦啊。同埋你记住，而家虽然话就话5月7号咧喺青沙嗰边开始啫，嚟紧咧其实基本上所有嘅highway 啊或者系收费嘅地区咧，佢哋都会用呢一个嘅方法嘅。咁你反正都整咯，一路永入咪整晒佢咯。 嗯，系啊，咁啊，真系要好好咁样处理翻呢啲嘢啊！嗱，今日咧呢个情报咧都系关于咧驾驶者嘅，咁呢个影住驾咧收咗咧接近70,000宗嘅举报啊，运作咗近一年啦，发出咗咧19,000张嘅告票，咁啊，如果收音机旁边系你咧，唔知咩系影住驾咧，咁就可以提提你啊，因为咧呢个交通罪行电子举报平台咧运作咗接近一年噶啦吓，咁啊，哇，即系都收咗70,000多宗投诉咧，都系夸张啊，证明大家咧揸车咧都系几曳下吓，即系至少嗱，你当70,000宗举报，有一半系不属实先咯，先啦咁样，咁都有30,000多。架车系曳啊， 系啊， 曳啊， 曳猪啊！大家 曾经即系譬如 cut 下双发线啊，嗰啲唔应该掉头就掉头啊，危险驾驶啊，超速啊，俗语讲碾车啊嗰啲啦， 系啦、啊。不过有阵时啲位咧，即系作为驾驶人士，我都会讲嘅。譬如系嗰啲回旋处啦，又或者系有啲位你谂住啊，佢双白线但系冇乜车，我可唔可以 cut 一 cut 个隔离快啲？嗰条线我行入错线、啊，去到呢啲位咧，千祈唔好咁谂。你情愿咧就直行，你揾办法兜都好少少，因为你嗰一下咧，当你有迷茫啊，我冇搏一搏嘅心态咧，其实亦都系好容易发生意外嘅。 系嗱，船仔你又唔系驾驶者啊，不过我都知道你可能偶尔譬如搭下的士啊，搭下其他车嘅时候咧，喂，你叫嗰个司机咧乱咁揸咧，或者即系做呢啲违规嘅行为咧，你系点噶？其实 我 系 会开声噶，因为我好惊啊。我话司机可唔可以揸慢少少？我有啲晕车浪，嗱晕车浪佢就唔敢开得快啦，系咪啊？ 佢 就 惊啊 嘛，系啦，你同佢你闹佢又 好绝啊！你呢招， 我有啲我你唔好揸咁快，我有啲晕车浪，咁佢就唔敢揸咁快。 你都系醒嘅，所以 系我会咁样同佢讲咯。 但系系咪有啲的士师傅都系开车比较快少少？ 都系嘅，系尤其是冇乜人啊，或者系咁就有啲惊。尤其是哇，好惊山路嗰啲兜得， 系 即系你讲嗰啲极速小巴系咪啊？ 即系佢哋系极速嘅的士同小巴都 系， 极速小巴都夸张嘅，嘟嘟嘟咧，一上车就嘟到落车噶 咯， 系啊 系啊系个司机 ignore， 系啊 系啊，咁啊呢个即系希望驾驶者都注意安全啦。 我试过见过一啲即系红色嘅小巴，咁啊都真系揸得快嘅，咁去到啲山路嘅时候咧，因为你山路其实乘客都好容易会瞓着噶嘛， 哦系啊， 系啊，我真系见过，其实有乘客系会跌咗落即系小巴中间嗰条路咁样，成个跌咗落去， 所以一定要攬安全带， 即系中间。嗰个通道嗰度， 系啊系啊，中间通道啊， 都危险啊！ 我次次搭小巴都一定要用安全带。 系啊系啊， 咁啊嗱，呢啲咧就系驾驶者啊，同埋如果你系司机咧，就要顾及埋乘客嘅安全啦。嗱，除咗讲安全咧，今日仲有一个资讯可以提供俾大家。咁啊，新一代嘅氢能巴士咧，终于引入咗香港啦。咁啊，城巴咧上年就引入咗全球啊首架咧叫三轴双层嘅氢能巴士。咁啊，氢能咧系一个可再生嘅能源嚟啦，其实喺内地咧就好流行噶啦，而且咧即系如果你喺投资市场啊，一讲氢能咧，你一定可以如数家珍啊。其实氢能系咩嚟噶？咁不过依家咧呢度就下山350字啦，因为咧即系其实咧10分钟就可以加氢噶啦。加氢呢个字咧，大家要记住，即系当我哋有加油啦，即系入油啦、入电啦、 充电啦。 咁家兴系咩咧？除咗呢个人和家兴呢个咁好听嘅一个字眼之外咧， 家兴都系屋苑名嚟噶， 系啊，即系好似大兴村啲 friend 咁样。我头先即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啊，家兴咁得意，或者有啲人个名就叫做家兴，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咁又家兴， 我好似好亲切咁啊， 好亲切啊。所以话有啲人可能都会觉得，如果喂家兴会谂会唔会危险啊？因为兴本身都系一种即系系可以引起爆炸嘅燃料嚟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本身喺整个嘅过程上面。其实安全做到足咧，就唔需要太担心。 冇错啊！咁啊，睇翻巴士公司嘅介绍咧，氢能巴士嘅表现咧，较电动嘅巴士优异添。咁啊，譬如咧，电能巴士充电咧就要超过三个钟头啊，但系氢能巴士咧，加氢咧只系需要十分钟 嘅。系啊，差好远。 你一个系充三个钟头，一个系加十分钟氢。 系啊，你谂下，如果你巴士调度嘅时候，或者佢可能啲车长同嗰啲巴士本身调配紧嘅时候咧，如果能够喺十分钟之内已经可以注满呢个燃料，其实佢喺整个嘅巴士嘅运作上边咧，可以更加有效率。嗱，例如嗰架车原本佢十五分钟佢先开嘅，喺个站头嗰度或者某一个位，佢已经可以帮佢提供呢个氢嘅燃料嘅时候咧，个车长可能休息嘅时间嘅巴士。都已經食飽飯， 係啊， 即係可以繼續行呢一轉啊嘛。咁你變咗你成嗰個運作上面咧，更加有效能有效益 嘅。係，同埋輕能巴士嘅續航距離咧，長達400公里嘅，咁都幾襟揸， 踩一日都得呢啲。 係啦，咁啊，希望都係惠民嘅一啲叫做交通嘅方案啦。咁啊，可以舒緩到交通嘅情況都係好嘅。同大家睇埋天氣啦，今日咧早晚部分時間都係多雲嘅，日間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啊，市區氣温咧大概30度啦，新界就再高一兩度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科大在粤港澳大湾区创科发展和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方面都可扮演桥梁角色，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叶玉如提到，科大目前和超过20间企业成立了联合实验室，透过探讨合作项目，有助教学人员理解当今企业需要的科研领域支援，学生亦有机会被安排到企业实习，有利日后发展事业。对于近年不同本地高等院校进军大湾区，叶玉如认为院校之间不存在竞争，反而要有跨学科合作，共同推动大湾区创科发展。他寄予有志从事科研的年轻人，遇到科研樽颈和困难时要坚持，但不能墨守成规，要注意新科技发展方向，吸纳新技术。联储局一如预期再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厘至 5.25 厘。议息声明删去有关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并提到在决定额外政策紧缩的合适程度，以令通胀重返 2% 的目标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累积收紧对经济活动和通胀造成的滞后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主席鲍威尔说，委员会曾经讨论暂停加息，今次会议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但认为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经达到终点，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未来将会逐次会议评估，取决于数据和事态发展。他又说，联储局的通胀前景展望并不支持减息，需求和就业市场需要进一步回软才适合减息。美国联储局再度加息 0.25 厘，香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进一步上调 0.25 厘，升至 5.5 厘，即时生效。基本利率是用作计算经贴现窗进行回购交易时适用的贴现率的基础利率，目前定于当前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限加 0.5 厘，或隔夜及一个月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的5日移动平均数的平均值。

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嘅大学尖子到婚后相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呢个角色有以下嘅体会： 年纪越嚟越大，但系望落要越嚟越靓。反而对男人嘅要求咧，只要唔出轨、冇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8:39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咁啊系咪讲下 AI 呢个题目啊？我想问一下吓船仔吓， 系啊，要讲啦 ，AI 而家个个都用啊，唔好话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搜集资料咧，我哋都唔会用晒 AI 嘅，但系都会问一问佢啊呢一方面有啲咩资料俾我哋啊？咁佢咧会出嗰啲咧，即系我叫做好千篇一律啊， 系啊系啦， 即系嗰啲即系你一上网，譬如搵Vicky 嗰啲咧，都会搵到嘅答案。咁嗰啲咪冇参考一下先咯。 系、嗯、不过今日讲呢个咧，嗱呢个头先讲嗰啲比较似文字啊嘛，而家咧 AI 系可以生成图片嘅。 哦。 系啦，大家有冇用过先？ 冇啊，有啲 AI 美女图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我记得噶，即系之前咧都成日话有啲人喺网上面见到啲类似真人咧，其实就 AI 合成嘅。 系。 咁但系就话点样可以睇到佢系咪 AI 做嘅假人咧？就话咩睇佢只手指。隻手指唔知點樣曲法咧，咁啊，即係可能冇整得咁靚，嗰啲咧就係 AI 合成嘅。 哦，呢、這個我又唔知道，但其實係都你睇清啲咧，係有啲突兀嘅、AI 嘅圖片。嗱、點解我會用呢？係因為有一日我無聊咁樣想玩呢、這個一個。讨论区入面有一个交友功能嘅，系啦，咁就可以识下唔同嘅人啦。咁样咧，但系佢要我俾张相出 嚟。明噶啦，明噶啦。 你逃唔出我哋嘅法眼啦，船仔。 我想识下朋友啫， 系好正常嘅。 我识下朋友，系啦。 我冇特别问题啊，我真心觉得。往后嘅世代嘅年轻人嘅恋爱，一定系用交友软件嚟结识先嘅，因为。可能啲老一辈会觉得，哇！你玩 app 识啊，得唔得啊？我其实咧过咗两三年咧，结婚嗰啲新人咧， 你全部都系交友 app 识噶嘛？ 唔系全部七成或者八成， 系我都系我啲 friend 即系网上识咯。你一定系网上结识咗啊，觉得、小白你几靓仔，船仔几靓女，咁啊先会再约出嚟饮杯咖啡啊，成噶嘛？咁即系 first step 都系网络咯。系啊， 但其实嗰时我系我因为我要我想睇下佢啲功能啊，因为佢嗰个讨论区有好多功能，我想试嗱，我讲真嘅，因为我 你系想交友定还是想做 research？ 我系想做 research， 因为我要 你望住我只眼再讲多次， 我要做 research。 OK， 咁得啦， 系啦，因为我要interview 嗰间公司做 marketing。 你望住我只眼再讲多一次， 系真嘅，我系为咗做 research 嘅。 好好好， 咁嗱，其实咁之后佢要我俾张相佢。我咧本人就唔想将我张相摆上去，于是我就决定用 AI 生成啦。咁呢个好有趣嘅经验嚟嘅，因为其实网上面咧，你喺浏览器或者一啲特定嘅 software 咧，有一个 function 嘅叫做 text to message，、即系中文即系由文字变生成做图片啊。咁、我点样做呢？我入咗嗰个网站嗰度啦，咁、我就打啦。嗱，我谂住咧。扮自拍照啦，咁、我就寫自拍，然后咧就諗下，不如飲下咖啡啦咁样，咁、之后我就諗啊，咁既然大家即係想識翻中国人啊嘛，咁就寫中国人啦。 唔係大家係你想識翻中國人， 唔好拉埋我同阿歐落水。 O、okay, K， 我知道你兩個已經有啦，咁但係我就想識呢個中國人。 係我哋咧都有啲人識，有玩呢啲交友網站咧，就唔係好合宜嘅。 不過我突然間諗翻起咧，有一屆世界盃啊，唔知阿歐仲有冇印象就阿朗拿度啊？嗰陣時仲踢緊巴西國家隊，咁啊踢法國隊之前咧，咁有傳就話佢掛住玩呢個交友 app， 真 係交友嗰陣時唔係交友，交友網站。咁佢嗰陣時咧都有講到噶，我喺個網站嗰度好直接喺度講我係朗拿度， 一定冇人信噶喎、 哦。啲人就係唔信啦， 一定唔信。 但嗰個真係朗拿度嚟嘅， 係我唔會信， 但就唔會信啦，係啦。 呢、這个相当有趣。 算啦，唔好用本地嘅明星嚟讲啦，哎呀又得罪。 系啦系啦，所以我讲朗拿度咯。 讲翻你嗰个先啦，啊， 系啦，咁之后我就打中国人啦，系好好笑嘅。嗱 ，AI 就系呢个好奇怪嘅位啦，佢即刻出咗张相咧，系所有嘅女仔咧都系企喺故宫面前嘅咯。 哦，点解嘅？ 因为佢要 show 俾你睇，你系中国人。 哦， 咁但我又觉得好奇怪咯， 好核突啊咁样。 好核突，你要杯咖啡，但 系即系如果你 系 巴黎，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我。住在巴黎，你一定是在埃菲 尔 铁 塔嗰度，或者罗浮宫。 咁我觉得有啲奇怪，你又不需要咁特定嘅，我都系想找个中国人样的人样啫，咁样。咁即系我又改了啲指令咁样啦。最后咧系要写到好似系韩国人咧，虽然韩国人佢都系出咗个着住韩服嘅，咁但系你同佢讲话我唔要，我要着普通衫，然后我喺 coffee shop 饮住杯咖啡，好似 selfie 咁样嘅。咁之后出到张相咧，就似翻啲样啦， 好有趣、哦。如果你话你自己住喺香港，唔知 AI 嘅图片 ran 出嚟，会唔会系背后系山顶缆车啊，定还是系尖沙咀钟楼啊，定、还是金紫荆广场啊？ 系啦，黄大仙庙咁啊，唔知 啊。呢个都好值得去研究， 系啊，呢个搞笑。 因为咧 AI 背后都系收集大数据啦。咁、原来嗰个景点或者嗰个 background 咧系叫代表到香港咧、都系值得参考。 系星光大道咁样， 系、啦系啦， 系、其实我有打香港试过，但佢出到嚟系好奇怪噶， 系点啊？渔村咁样，渔村就香港，仲系一个渔村社会， 渔港 系好奇，唔知喺边咯，唔知个街景喺边，即系一啲都唔似香港咯。系啦，出到嚟张相咧，其实都 睇下睇下 嗱，其实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觉得都唔差个样。 但用你个样做 base 定还是 ran 出嚟？ 佢 ran 出嚟，佢 ran 出嚟， 佢 ran 出嚟好似你。我覺得有啲似喎， 咁大嘅冇用， 呢、這個一定係呢個一定係電話入邊個鏡頭。 我以為你 P 圖添，我以為你改少少自己添，個鼻有啲似嘅，少少地。 哦，個鼻有少少咯，但其實咧，你望一望你就覺得好假。 船仔個樣都似 ran 出嚟啊嘛， 真係靚嘅，唔使整咗嘅。 不如讲翻个 AI 嘅修图功能啊，系啊，咁有冇令到你吸引到异性啊？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 系有噶， 有噶点啊？ 即系大家都几热闹。 系咪有乜嘢人去叫做去唔应该用 first 呢个字嘅，同你倾偈啊咁样？ 嗯， 都有，即系唔同性别都有。 唔系啊，咩国家？我意思系 香港， 都系香港人， 因为你可以教翻咁样，佢跟 location。 即系香港人嚟，即系打字都系打广东话嗰啲嚟。 系啊，系啊，系啊。但是我又覺得呢個功能好好神奇，因為其實呢一個我覺得主要可以用喺邊咧，可以用喺你做 marketing 或者係你賣一啲嘢嘅時候。嗱，譬如我想賣杯咖啡，咁你要整個廣告出嚟咧，你又要揾 model 啊，又要揾公司拍啊，你淨係化妝、嗱攝影、燈光。全部都是錢，全部都是時間。 係啊， 咁但係呢個咧，你淨係需要同網站講聲啊，我而家有啲咩樣，我而家想用呢個商品，然後叫佢 range 出嚟咧，其實真係快好多，同埋係節省咗好多嘅金錢啊。 嗯， 係啦，咁同埋 即係方便快捷咯。佢真係佢係有佢好處嘅呢、這個。 係啊，而家就情我睇上網見到有個女歌手啦，佢、係用AI gen 一個和弦出嚟、作埋歌詞，之後咧同佢講埋拍 MV， 同佢講嗱我而家要咩樣，我個 story 係點樣，咁、佢就幫佢分咗唔知百幾個分鏡，已經拍埋出嚟啦、拍咗出嚟。是挺好看的，他说用了大概$15左右，但是你想想，你以前 有分镜，又有， 又有，是啊，你想想你以前整 一 个 MV， 要做的 东 西来的， 我可能做到这个。 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看得耐了，即是第一二水你看的很新鲜，或者觉得很便宜，你看得耐了呢，就会有少少格式化，或者叫做固有的规矩出现了咯。咁始终人拍的 MV 的质感呢，暂时来讲啊，仲是有些感觉的。 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当然电脑佢 ran 一样嘢出嚟，我哋可能揿一啲 keyword 入去，然后佢可以好快脆做得到。成本各样嘢都，我哋成日会谂会唔会抢我哋饭碗嘅。咁但系我谂嚟紧咧，第一佢一定会系继续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 AI 可以做嘅嘢啦。但系第二个 selling point 咧系咩咧？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越嚟越多可能会 sell 佢唔系 AI，即系呢样嘢系人啊，即系人手做出嚟。其实即系今日都系一样，我讲，譬如讲家私啊。其实好多家私都系由机器啤出嚟，一个 design 机器啤出嚟，个工厂做出嚟，然后人即系冚上去噶嘛。咁但系我哋仍然咧好追捧一样嘢，就系有啲家私其实点解卖得咁贵咧？因为佢用人手做出嚟，佢入榫啦，佢打磨 啦，佢設計啦，係邊個老師傅去做啦？呢啲咧，我諗係因為我哋始終係人啊，我哋人想同人咧係一個好大嘅連結咧，呢樣嘢係 AI 我諗呢一永遠都取代唔到啊。 嗯，咁啊，睇下 AI 之後點樣推演，我又有興趣知道船仔最後可唔可以喺呢個社交平台嗰度啊嚇，即係結識到你心儀嘅另一半啊嚇。 唔 係 啦， keep update我哋。 唔係即係咁講，如果係想結識嘅話，就唔會用假相啦。 哦， 即系我应该唔会用 A I 嗰张， 所以我更加咧要同啲听众讲，大家上网嘅时候咧都要知啊，有好多大家明噶啦，系假嘅，可能其中一个船仔嚟嘅， 大家留意翻啦。 云浩影啊，由呢首作品《自发性神经反应》，船仔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好嘛？ 好啊，今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咁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啊。咁记得带翻把遮啦。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骤雨咧都比较频密，同埋有雷暴啊，天气真系唔系几好啊。 系啊，有冇谂住 plan 礼拜六日有啲咩活动噶？我想问依家时下嘅年轻人咧，嗱，当然啦，最大个活动我等我讲咗先啦。十大中文金曲啦， 系啊，我就星期六就预咗去呢度啊，睇戏啊，睇呢个 大 show， 系啦，大数。 等我讲呢啲啊，系啦，最紧要就系大家攞咗入场门票嘅观众朋友咧，就记得准时入场啦。咁、啊，当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我哋都好多年咧，未翻到去红馆嗰度做 show， 所以咧啊 ，good show 啊吓，咁啊，开开心心，大家又可以同我哋其他唔同嘅大会司仪啦，咁啊可以睇下啦，又睇下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啦，咁啊，乐坛嘅盛事一定要支持啦。喂，琴日咧我又睇咗另一啲嘢，算唔算？我睇咗呢个银河守护队，系加啲恩乐加利是新嗰一出， 我都好奇得唔得啊？ 喂，原来咧几有趣，我觉得几啱做电台嘅朋友仔去睇啊！ 不剧透嘅情况底下讲啲先， 唔使剧透啊，因为佢根本咧 unexpected 嘅。 首先个故事咧，其实好简单嘅，就系讲翻嗰个raccoon 啊。即係嗰個火箭嗰隻紅碗熊 啊，即係佢話佢成唔係 raccoon 嚟噶嘛？ 今次個主軸喺佢嗰度啊， 係啦，因為講翻佢嘅前世，即係佢一路都冇講，喂點解你會咁暴戾嘅？點解你會咁叻嘅？咁樣咁佢今次就主要想講呢一樣嘢啦。咁啊，仲有其他分支嘅，咁你自己留待喺電影院嗰度睇。但係點解咧？主持人覺得咧幾啱做電台嘅一啲同事去睇咧？哦，佢嗰個音樂咧連接得幾好喎，好似一個 music show 咁樣啊，本身咧主打Star No 啦，即系星爵咧，其实咪好中意攞住嗰啲七八九十年代嗰部机咧、你听音乐嘅 文 系啦。咁嗱，佢嗰部看似系一部 Walkman 啦，但其实佢都有外星科技噶嘛，即 系 当叫做音乐播放器啦。咁佢就不时咧就会转歌噶，佢上飞船咧，着飞船咧又会一只歌啦。可能一路听紧嘅系咩歌啦，怀念一个人系咩歌啦。咁咧，你好似咧听紧一个咧，叫做美式嘅 music show 咁样咯，即系电台嘅 music show 啊，咁即系好似甜淡情怀咁样咯。咁所以咧个感觉咧，我自己觉得咧几有趣，而且我觉得咧真系喺个歌曲选择嗰度咧做得非常之好啊！ 即 系 有啲似电台喎，真系。 系啊，嗱喺个音乐方面啫，即系做一啲叫 music show 咁嘅嘢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话喂套戏系点？当然留待观众朋友入去睇，因为琴日始终都系全球首映嘅第一日啫。咁、你真系要俾翻多啲时间咧，即系大家去入去戏院睇。你知道香港人依家几中意睇戏噶啦， 系啊系啊， 嗰个开心香港嗰、那个$30嗰个戏飞，大家入排啊，又打蛇饼啊，又话咧原来网络上边咧又卖翻出去啊，正价好真价好咁样，咁我都有少少匪夷所思噶。咁不过无论点样啦，即系可能支持啊或者支援到一啲电影工业咧，都确系一件咧开心嘅事情嚟嘅。咁啊，大家有时间礼拜六日，好似头先阿船仔咁样讲，喂唔系咁好天、啊，咁咪揾下呢啲叫室内啲嘅一啲活动咧，去同大家去分享下或者参与下咯，系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船船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船船仔。 你两个咧都系住大埔区啦，近排咧啊，即系火红嘅季节又嚟啦。咩火呢？萤火虫个火。 哦、你讲紧喺 沙罗洞啊，系咪、 哦？沙罗洞，沙罗洞有啦。咁、另外喺其实中大再挨近大埔方向嗰度有一个叫松仔园嘅大埔教、自然教育径嗰度咧，那个位置其实都系影萤火虫嘅非常劲嘅热点嚟添、 其实都好浪漫嘅， 好、浪漫啊！咁你话沙罗洞咧，咁我自己觉得沙罗洞如果一般人去，唔知会唔会比较辛苦少少、因为佢萤火虫嗰个位咧，佢点都系 行到好入， 系啦，系要行嘅。咁你当然咧，你可以喺凤园嗰度上去啦。咁、另外如果唔系嘅话咧，佢有机会咧揸车入到入去之后咧， 冇喺车路嗰度咋？可能 车路嗰度咋？ 有啲系泊喺嗰个篮球场定足球场 嗰度添啊！ 已经有啦， 嗰度唔系啊，喺嗰度步行入去咯，即系都行得耐啲嘅。不过好似咁样就比较便捷啲，因为我咧就帮啲听众朋友，唔系个个都揸车咧，有啲就有个攻略嘅，就是、叫睇萤火虫攻略啦。咁啊，都系搭啲专线小巴啊，同埋搭譬如275啊、275S 啊呢一类咁嘅叫做巴士咧。就可以帮得到手咯，咁样，因为你派喺旁边又唔知会唔会俾人 抄牌咧、啊，你睇螢火蟲啫，本為樂事， 啊啊、 抄張牌唔開心。不過睇到報道咧，都話大家去睇螢火蟲嘅時候咧，千祈咧就唔好拍打佢哋啊，唔好嚇佢哋咯。即係你睇還睇，人哋都有個生態圈喺嗰度嘅，老老實實。 同埋螢火蟲咧，佢自己本身就大家唔好諗住用好，一定係黑嘅環境嚟嘅。咁你去睇得睇嘅時候咧，你就唔好諗住喺呢一個螢火蟲同佢爭光啊，因為你太光咧就會好影響到螢火蟲嘅。咁我頭先就係話嗱，歐呢個有呢個攻略啦。我另外嗰個咧頭先提過咧，就係嗰個大埔坳嘅位咧，即係有啲人叫佢做蟲仔園添。咁嗰度咧其實係山路嚟嘅，咁喺你喺大埔舊路嗰度，你其實有個係有個巴士站就停喺度。咁你就可即係譬如72啊、72 A 呢啲咧都可以去到嘅。咁啦，跟住你就喺落咗車之後咧，其實你唔使行好耐，我諗大概十分鐘到咧，已經入到入去咧，佢嗰個山入邊嗰個森林嘅。都幾核心嘅位置，係啦，咁入面咧有啲小橋流水啊，咁嗰個位咧、哦、其實都非常之多螢火蟲嘅、嗯， 有機會睇到啦，係 啦係啊，係即係你基本上 依家時令 時季啱嘅話， 應該有機會睇到啦。 係啊，我自己其實喺嗰度除咗中意睇螢火蟲之外咧，仲中意睇啲夜光菇啊、 哦。 夜光菇啊更加難得啦。咁你夜晚嘅時候你會見到呢個 真係冇見過、啊。 係咯，個泥土嗰度有啲。即係好似我哋玩嗰啲熒光棒咁樣， 係 咁得意嘅。你行過去睇下，原來佢就夜光。 咁係咩顏色㗎？ 佢啲綠綠地色， 綠綠地色。 哦，係啦係啦。咁你即係啲攝影發燒友啊，或者中意影生態嗰啲，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去富士山嗰一位 其他 朋友阿 Kenzie 咧， 佢影蟲洞㗎嘛？唔係蟲洞嗰、那個，佢蟲洞係太空嘅。係 咯， 嗰個咩洞啊？嗰個 佢影嗰啲洞廳 洞。系系， 洞厅即系喺地底，可能几百米咁有个好大嘅地底嘅，咁嗰度仲有个地洞，好大嘅厅。 我真系谂咗下，上到太空就唔得意。 佢好犀利啊！佢系跟嗰啲即系国家嘅地心探险队咧，就一齐去影相嘅。咁所以佢都会中意 呢一啲夜光菇。 夜光菇，咁佢都话系啦，有阵时可遇不可求嘅。咁、如果大家见到嘅时候，即、就、系、是、你要捕捉佢咧。用相機捕捉係啦，咁啊閃光燈咧都唔好立亂用啦，係、大自然嘅環境啊，唔好對大自然造成任何騷擾啊， 冇錯啊，你親大自然，最後破壞大自然，咁就唔好啦。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美股表現當然係差啦，咁啊道指要跌啊，跌270点啦，標普五百指數咧跌28点啊，納斯達克指數咧就險守12000点嘅大關啦，但係都要跌啊，跌55点，原因何在啊？咁啊聯儲局個加息啊，嗰、那個情況啦，以至咧會後啊，鮑威爾咧阿鮑 Sir 咧講嗰啲言論咧，好似都係忽左忽右咁，所以咧都未能夠刺激到啊美股以至。港股嘅 ADR 有得升啦，咁睇翻咧貼士少少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要低水140点，不过今日咧北水重臨啦吓，咁啊滬深港通咧再次投入交易，有冇机会提振翻本地嘅股市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啊郑监员啊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Ken Sir。 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啊，朝头早咧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咧，一齐攞条绳出嚟跳下跳下。嗱，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啦，嗱。有条绳啊，重要啦！旧时我哋细个咧就好中意跳嗰啲橡筋绳啊，或者体育堂嗰时咧，嗰啲类似好鬼痛嗰啲绳，即系麻绳啊，系咪布绳定麻绳？我唔知点样形容嗰个 texture 啦。但系今时今日咧，我见你哋玩花式跳绳咧，系用啲塑胶粒咧去制作咗一条绳噶。咁我想问，花式跳绳嘅绳同我哋平时可能 fitness 嘅绳有啲咩唔同咧？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 ，Ken Sir？ 好啊，好啊，咁啊。其实跳绳嘅绳嘅种类有好多种嘅，我谂你头先讲咧话细个嘅时候，即系好粗鞋嘅感觉，嗰条绳可能系棉绳啦，因为咧其实即系九十年代到啦，其实咧啲学校度好多时都有啲绳喺度，嗰啲绳咧通常系用棉做嘅，一条好粗嘅，咁佢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冇个手柄，或者个手柄咧佢唔系360度转嘅，所以咧你发觉劈劈下嘅时候佢会卷埋咗，就系翘埋咗一齐，好似有结咁样嘅，咁嗰条绳嗰啲绳咧就冇咁适合跳花式跳绳嘅，咁另外咧而家。市场上你会见到在运动用品铺头啦，或者比较多 gym room 会见到的咧，通常咧嚟自几种咧，一种咧就系胶绳，即系成条绳咧系胶做嘅。咁啊，而家咧设计好啲啊，佢有一个手柄嘅，咁所以咧你跳嘅时候咧就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咧咁容易跳埋一齐。咁佢嘅主要功用咧都系 for 大家即系 fitness 啦，或者系即系 for cardio 啦，即系总之就系、是、跳前绳或者简单做啲 footwork 嘅啫，即系脚步动作。咁但系咧佢就未必适合做一啲进阶嘅一啲交叉，甚至乎一啲复杂嘅。花式跳绳嘅动作，咁所以咧，头先你提起过咧，嗰条绳，我哋有一条棉心啦，好幼好细条嘅棉心，里边咧就穿住咗好多一啲塑胶嘅胶珠，咁有啲唔同颜色咁一节节咁样，我哋叫做拍子绳。咁其实咧，佢嘅好处有几个啦，第一个咧就系好头先咁讲，佢有个手柄，咁所以咧你做花式嘅时候咧，佢可以即系个手柄同条绳可以轻松地转动咧，咁佢就唔会好似以前啲绳咁会卷曲啦，会翘马厩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佢條繩咧，因為有一定嘅重量啊。嚇，頭先我想講嘅話，你運動用品鋪頭見到啲膠繩咧，佢太輕啊。好多時咧，如果你做一啲進階花式，譬如你有陣時可能喺網上見到啲片段，可能有啲人咧將提起腳喺腳下邊打個交叉繩，又或者喺身體背脊後邊打個交叉繩，呢啲咧我哋叫一啲進階嘅動作，啲交叉裏邊嘅動作咧，條繩太輕咧係難學啲嘅反而。咁最後咧就係話條繩打落地嘅時候咧有聲啊，啪。拍聲咁樣，所以叫拍子繩啦。咁所以其實初學者咧用拍子繩，無論小朋友大人都好啦，佢係特別容易掌握跳繩嘅節奏，咁佢失手嘅機會又減低啲，學到花式嘅機會都會增加咯。 嗱頭先咧 ，Ken Sir 已經用比較短促嘅時間咧，哇，將所有跳繩嘅界別嘅嘢咧叫做大家可以了解得到啦，或者做咗個概覽啦。嗱 ，Ken Sir， 我哋又可以講多少少啊？不如問翻你啊，既然你係呢個香港花式跳繩會嘅創辦人，一開始你係點樣接觸跳繩嘅啦，同埋點樣進入呢個花式跳繩花跳嘅世界咧嚇？ 咁想當年咧，就係我記得我哋中一嘅時候啦。咁我中一嘅時候咧，其實當時跳繩喺香港都係即係發展咗幾年嘅啫。咁當年咧有個機構咧叫跳繩強心啊，心臟嘅心。咁其實咧佢係一個非牟利團體嚟嘅，佢嚟自咧係心臟專科學院一班醫生。咁佢哋咧就去咗，據說咧當年佢哋就係即係開發呢件事之前咧，就係話佢哋去咗澳洲做一個醫學嘅交流。咁發現咧原來咧當地咧係有一個都係叫 John Wood for Heart 嘅組織咧，就係話啲心臟醫生咧就希望咧推廣呢個咧就注重運動。同埋特別係帶氧運動，原來咧做得越多嘅帶氧運動咧，其實對訓練心肺功能有幫助咧，係會減低到心臟病嘅。咁心臟科醫生就當然唔係淨係醫心臟病啦，亦都希望推廣呢個文化，就希望減低呢個患心臟病嘅風險。咁所以就將呢個計劃帶嚟香港。咁呢個計劃咧，第一階段咧，即係頭幾年咧，主要嘅目標咧就話等多啲學校嘅老師認識跳繩啦咁樣。而我當年學跳繩就因為我個老師咧。參加咗呢個跳繩強心嘅計劃，然後咧就將呢個跳繩引入咗嚟我學校。咁但係咧，當年咧我哋嘅教練咧就唔係老師嚟嘅，因為老師其實都唔識跳㗎。咁佢點咧？就係澳洲嗰邊咧，將一啲當地嘅跳繩教練嘅片段咧，就 send 咗嚟香港。當年代咧，仲係冇 VCD 同冇 DVD 嘅。當時個年代係 錄影帶啊，大家差唔多年代。因為同 Cancer 點樣結緣啊？之前拍港台電視啊，大家認識咗啦。我都記得你講過呢個故事啊。咁大家仲喺度講緊，哇！嗰陣時咧要反覆睇、反覆練習咧，要歪帶啊，即係你要有倒帶戲，跟住做到完，跟住再入翻餅帶入去，跟住再。 再可以播出嚟，同埋咧个旧时嗰啲录影带咧，你播得多咧，饼带会花噶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 系啊。 最搞笑系咩咧？呢、這个位最搞笑咩？而家咧，你可以喺 YouTube 咧可以教0.5 啊嘛。你知道你拆解动作咧，佢啲动作好鬼快噶嘛，你拆解佢要揿0.5噶嘛。而家 YouTube 梗系容易啦。咁但系当年系点咧？你真系要揿 play 跟住停。停，跟住停，停，跟住停咁样， 扎下扎下 咁样。 系啊，真系努力得嚟嘅成果，亦都系大嘅。咁啊，知道Ken Sir 依家都系桃李满门啦，好多嘅学生其实参加一啲国际级别嘅跳绳赛，都系可以攞奖，甚或乎我印象之中，你有啲学生系世界第一嘅，曾经攞过。当然某一个年龄组别啦，系咪咁样啊 ，Ken Sir？ 系啊，冇错。咁我哋即系我哋跳绳会啦，咁我哋就会入到好多学校就推广跳绳啦。咁好多学校都会举办跳绳嘅兴趣班同埋跳绳嘅校队。咁我哋个会咧就会系喺一啲兴趣班或者学校嘅校队里边咧，发掘一啲即系有潜质嘅同学仔，咁啊鼓励佢哋咧出校外咧进行一个即系强化嘅训。年啦，我哋分區隊咁樣，咁跳得好咧，就會參加跳繩總會嘅即係叫港隊選拔賽，一年一度嘅。咁咧就喺嗰年裏邊咧獲得即係一定嘅成績，譬如係頭三甲啦，或者係達到某個分數咧，先可以入選代表隊咯。咁之前咧就喺分別喺2012年、2014年、2016年咧，連續三屆咧就喺呢個男子團體裏邊咧就獲得咗即係世界冠軍啦。咁啊嗰、那個組別咧就不限年齡嘅，即係話咧只要你係即係公開組啦，所有嘅即係最 top 嘅男仔會參加嘅一個組別啦。 嗯，咁啊，所以香港嘅世一咧，又点止系净系某几个项目咧？其实花式跳绳都好应该去发扬光大，而且即系头先 Ken Sir 都有讲啦，即系对心肺功能咧都系好嘅。咁啊，大家即系叫做做 cardio 啊，即系减下磅啊，其实跳绳啊最帮得到手。好啦，嗱，今集咧同阿 Ken Sir 咧讲住咁多先啦吓，咁啊，下集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啊郑鉴源啊 Ken Sir 啊，同我哋分享下究竟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聽咗今集，喂，好想認識多啲，好想學多啲咁樣，咁點樣萬丈高樓從地起，一步一步咁樣咧，踏入花式跳繩嘅世界咧？咁啊，下集再請 Ken Sir 同我哋多講少少好嗎？唔該 ，Ken Sir， 拜拜， 拜拜。 月里有首歌，童年大概会听过，却又忘记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再次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池内述说那煎熬，大泪唇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求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光。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旋律 似这新曲意义，行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其实爱一开始已是答案。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如果你是星战迷的话，今日这个日子没得谈，只可以讲星球大战。为什么呢？转头告诉你。 四号又冇乜特别同星战嘅人物有关啦，更加唔系创办人 George Lucas 嘅生日。咁究竟点解会将五月四号定为星球大战日 （Star Wars Day） 嘅咧？其实好简单，纯粹系因为五月四号英文 May the Fourth， 听落就好似佢哋啲主角成日讲嗰一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May the Fourth，May the Force， 就系咁简单。所以趁住今日5月4号星球大战日 Star Wars Day， 真係可以回顾返由1977年就开始风魔全球嘅星球大战，引发到而家喺串流平台当中盛行嘅电视外传 Mandalorian， 由 Yoda 大师去到 Baby Yoda， 你最鍾意嘅又系边一回同埋边一个角色呢？临走之前一定要讲多一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一啲财经知识，讲下乜嘢系联系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系自1983年10月17号喺香港实施嘅， 透过严谨、稳健和透明的货币发行制度，令到港元汇率保持稳定在大概 7.75 至 7.85 的港元对1美元的区间之内。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货币金融稳定的支柱，经历很多的经济周期仍然行之有效，所以政府就继续 keep 住这个联系汇率制度了。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9:25嘅时间，船仔同你一齐请阿畅出嚟啊，倾下偈。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早晨，阿欧，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有咩睇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同大家介绍下嗱，逢星期四晚上7:30，当然有铿锵集啦。嗱，咁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香港嘅绿化情况啊。咁啊，近年咧喺香港咧，即系赏枫叶啊，赏樱花成为热潮。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咁啊。好多專家認為啊，城市綠化咧，即係可以帶動香港嘅旅遊業。咁啊，而政府咧大力咧喺近年咧都推動呢個城市綠化，仲成立咗一個專責嘅小組啊，叫做綠化園景及樹木管理組，去協調各個部門咧去制定唔同層面嗰啲政策啊，去到管理下園景同埋樹木咁去。咁啊，經營咗好幾年啦，究竟成效係點咧？香港我哋。市民接觸得到嗰啲綠化地方係咪真係多咗咧？咁啊，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今晚7:30記得留意鏗鏘集啦。 係啦。咁另外8:00係咪都有其他嘢睇咧？ 冇錯啊。咁啊，繼續去到8:00有呢個足籃團啦。咁啊，兩位主持人啊，即係前香港足球先生啊，邱健威啊，邱 Sir， 同埋咧現役嘅港隊成員啊，梁冠聰兩位主持人咧，就每一集咧就邀請好多球圈嘅朋友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嘅。咁啊，今集咧佢哋傾嗰個題目叫做球員轉型啊。咁啊，話說咧，即係足球員同好多運動員一樣啦，其實嗰個職業運動生涯又唔係好長嘅啫。咁啊，好多球員咧喺掛咗靴之後咧，就選擇咗做教練啊，或者喺球队里面继续发展啦，咁但系咧，即系香港嘅球坛咧，就同外国嗰啲有啲唔同，即系我哋唔系真系好似外国一样咁完整咁齐备，所以咧能够成功转型去翻继续喺球坛度发展嘅人咧，就唔系真系太多。咁啊，今集咧我哋节目咧请嚟两位嘉宾，系成功转型转咗第二行嘅两位嘉宾。第一位咧就系杨建强啊，即系有记忆嘅朋友咧，即系东方之前有一个王朝，其中一位成员阿杨建强。咁啊，另外一位咧，即系都曾经代表过香港出赛嘅谢敏荣。咁啊，佢之前踢过好多球会嘅。佢两位咧已经成功转咗型啦。咁啊，杨建强而家咧就做消防员。咁啊，谢敏荣咧而家从事保险嘅。咁啊，今集咧佢哋两位上嚟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轉型有啲乜嘢心路歷程，當中有啲乜嘢艱難，有啲咩開心事咁話嘅。 咁人生流流長，轉換下跑道都係好嘅。不過我知道佢哋冇放棄到足球㗎，雖然繼續即係可能做消防員或者做保險行業，但係佢哋咧間唔時都不斷踢下波㗎，好 happy 㗎，係咪先？好啊，接住有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一下阿暢嚇。 咁啊，去到夜晚10:30有呢個千城百味。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國家境內咧，這個雲貴高原啊，去睇下家族。睇下土家族佢哋有啲乜嘢美食啊！咁啊，土家族咧，佢哋嗰啲食物咧，好淳朴嘅，咁啊有好多即系嗰啲氣味好濃厚嘅啲臘肉啊，醃製好入味嗰啲酸魚同埋豆腐等等，咁啊聽落都係一啲好樸實嘅菜式。咁啊，想認識佢哋嘅文化同埋飲食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留意千城百味啦！ 哇，嗰啲臘肉咁大陣味得唔得啊？如果喺香港就未必搞得掂喎，可能擺屋企嗰啲要曬下臘味啊，曬臘鴨啊嗰啲噶嘛，即係舊時仲興。阿暢有冇經歷嗰個年代啊？即係 我冇經歷過，但係咧我有行過下嗰啲鹹魚欄嗰啲咧，即係行過門口你都聞到嗰啲味啊嘛，所以大概我諗。想象得到啊， 系啊，咁啊，即系睇下 OK 啦，啊，个味道咧就可能未必个都接受得到。今日早上咧，唔该晒阿畅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咁啊，船仔睇埋个天气啦。 好啊，今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新界再高1-2度嘅，吹和缓东南至东南风啊。今日嘅温度系27度。 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以息声明删去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次美国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至于美息走势受不同因素影响，包括加息对经济和通胀有滞后效果，要时间显现。另外一个不明朗因素就是美国地区银行出现问题，令当地信贷收紧，对通胀和经济增长有影响。他说，随着美息上升，香港的套息交易令金管局在若方兑换保证买港元沽美元，以减低银行总结余。总结余会否再跌，要视乎套息交易等因素。他预计本港利率会慢慢地上升，但指出现时银行资金仍然充裕。 昨晚基帕都有提到，就是他觉得现在那个水平呢，是已经接近或者甚至已经到达那个所谓 terminal rate， 即是最终那个水平了。但是会不会再要上呢，就要再看。咁至於會唔會話係調翻轉頭落咧？我諗個市場其實係有時咧會過度樂觀。咁我見到琴晚美聯儲都有提啦。如果你話今年嗰、那個美息要落咧，其實都即係當然要睇數據啦，但係咧就未必有咁大可能。咁喺我哋香港方面咧，其實隨住美息上咧，其實套息交易係會令到我哋金管局喺藥方兑換保證咧係買港紙沽美元，從而咧就減低嗰個銀行總結餘。咁加埋琴晚做咗個數量咧，嗰、那個銀行總結餘禮拜五咧就會去到440億港紙咁上下咧。其實冇乜話咩水平咧係一個適合嘅一個水平。咁我哋見到依家我哋銀行體系啦，同埋同銀行傾咧，其實個資金都仲係充裕嘅。咁當然我哋見到無論假日息或者一個月息咧，都慢慢上緊，呢、這個亦都係正常。我哋都會預算咧，我哋香港嘅利率咧係會慢慢繼續上嘅。咁會唔會再有空間總結餘再跌呢？要睇下嗰個套息交易個情況，同埋睇我哋本地市場對於港紙個需求情況，咁都會影響到咧總結餘嗰個方向，或者我哋會唔會再喺藥方兑換保證咧係要再操作嘅。咁但係就唔使擔心嘅，即係依家資金環境咧喺香港嚟講仍然充裕，亦都所以你要見到咧港紙嘅利息咧係仲係低過美息少少。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既包括重塑区议会，亦强化地区治理架构，目标令政府政策一定要落地，交到市民手中、心中，让他们感受到。李家超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专访时指出，日后区议会需要重回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位。当议会回归正常，区议员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将会更多，讨论的问题会更聚焦。他说，新方案是要将背叛香港利益的人排除在议会外，与政见无关。对于日后区议会主席由民政事务专员出任，李家超认为专员最了解地区事务，可以在行政主导方面发挥最大作用，令地区治理更优质和高效。今年是五四运动104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今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潘云东等担任主礼嘉宾。朝早近8点，国旗和区旗的护旗方队进场并进行升旗仪式，现场奏唱国歌之后，全体起立为一批宣读五四宣言的青年代表监誓。青年代表的誓词中提到，新时代由治及兴，新青年大有可为，有理想敢担当，亦提到爱祖国、维护主权、爱香港和开新篇。今年的升旗礼是新冠疫情3年后首次复办，19个参与活动的制服团队全部以中式步操列队，并配以银乐队奏乐进场，现场有大批小学生观礼。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近年在香港赏枫叶、赏樱花成为热潮，专家认为绿化城市有望带动香港旅游业，而政府亦大力推动城市绿化，更成立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去协调各部门。经营了几年，究竟成效是怎样？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绿绿无穷》，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半世纪香港乐坛。傅家辉首首名曲深入民心，滔滔江水直卷全球。香港中乐团辖下香港青少年中乐团指挥胡柏端倾力演出，向香港乐坛教父顾家辉先生致敬。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因为咧都需要大家嚟打电话带点唱啦，发放下正能量啦，希望透过带电波咧，咁啊鼓励下身边嘅人咧都系 OK 嘅，咁啊睇到咧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今日嘅听众咯，请佢出嚟先。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李太， 李太， 早晨，早晨啊，全仔同埋 O， 系啊，我哋三个都喺晒度啊，早晨， 早晨。冇咗阿钟哥咧，好似又唔系好惯咁啊！ 系我都唔惯啊，唔好话你啊，我都唔惯。不过，变幻 住佢啊， 我都系，所以我成日都将啲玩具情报同埋头先睇完嗰套超级英雄电影咧，都同佢倾咗成个钟头电话。 啱啊！ 我话同佢咁好倾，你做咩唔喺电台倾？跟住话，唉，唔好啦，唔好啦，你都知佢噶啦。咁啊，唔紧要，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嗱，今日有啲咩打气点唱，或者有咩点唱鼓励同我分享？ 今日咧，我特登打嚟咧，就点唱俾我啲旧同事。 嗯， 同埋嗰啲旅行友嘅， 哦，即系旅行嗰啲朋友， 系啦，咁咧我就要首先我要讲下你嘅节目先， 啊，系，请讲， 讲下小白先， 哦，好啊，好啊，点啊，点啊， 阿小白，嗯，我咧就听咗你咁多年啦，啊，我由车淑梅到而家噶啦， 系， 咁我就日日都听嘅，我一六点咧我就开咗收音机噶啦， 哦，你系六点开收音机嗰批，喂，好重要啊，因为咧你哋肯听嘅话咧，我啊继续有力做啊，如果唔系有阵时吓点啊？ 我一至五听你咧，我就非常开心嘅。 哎呀，咁就好啦，我好似派成绩表咁啊。 咁我一开心机啊，你啊小白就即刻打招呼，我就好开心噶啦。 吓吓， 咁咧六日唔系你嘅 吓，系啊，系第二位同事啊。 有阵时咧，我就唔记得星期六嚟嘅， 嗯， 我就开着。 嗯， 咁咧，佢一开声唔系你咧， 啊， 我咧有少少失落嘅。 哦，咁都可以接受嘅啦，同事嘅。 可以接受，不过咧，我都有少少失落咯。 哎呀，咁我都多谢你支持我，又支持晨光第一线。 你咧好正能量，同埋咧人靓声甜啊。 系咩？你又见过我啊？ 见过，梗系见过你啦！ 哎呀，咁就下次同我打招呼，一齐合照，下次一齐合照。 非常靓仔噶你 啊，系咩？ 我都认同，我都认同。 原本只是李太讲我都信的，你一讲我都怀疑自己现在。 是啊，不是啊，你教了两个仔非常之叻啊。 哦， 两个仔好。 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是啊， 是啊， 这些即是你又在、啊、教儿那里那个。嗯，嗰、那個節目咧， 親子百分百環節啊，逢星期一播嘅， 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啊！ 哦，咁啊，多謝你先。 嗰陣時我哋年紀大咧、 嗯， 我哋唔係好識教小朋友噶。 嗯， 而家聽咗你啲咧，我就好識教我啲孫啦、 哦。原來有咁多技巧喎、啊，其實咧唔係淨係聽眾，即係譬如李太你咁樣去到喺親子百分百環節入邊咧學嘢。我自己因為有兩個小朋友咧，我一直以嚟我都喺專家上面咧，即係偷師啊。我學到咧，原來同小朋友 係 啊，有好多係技巧嚟嘅，真係唔使話下下好似我細個老實講啦，我都係食藤條炆豬肉大啦，即係都唔怕講啦。咁但係原來對下一代咧，啊你唔使要出藤條咧。都有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循循善诱啊，肯学习喎。 系啊，系啊， 系咯。 我咧，我自己有三个小朋友嘅。 嗯， 我从来唔打小朋友嘅。 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 我从来唔打，不过咧，只有你，你话斋，啊，净系有阵时闹下咯，闹、 嗯、 下咧，我都唔会用嗰啲唔好嘅语气嚟。 啱啊，哎，你做得好好啊，你睇。 咁而家我啲仔女都五十几岁噶啦。 吓、 嗯。 咁啊好啊，咁啊得闲请阿妈饮茶同埋母亲节啊嘛。 系啊，佢哋唔得闲啊，佢哋做教书好忙。 哦，哎呀，咁啊好啊，作育英才啊，都系因为你教得好，佢哋先去教书咋。 系啊系啊， 佢读完大学咧就问我妈咪，我要做咩好咧？ 吓、 啊，我话你咁有爱心，你唔可以做 social work 啦、 啊、 ，social work 嗰啲咧。你要同人哋你行前线啊！你冇满足感噶，我话、 啊、哦，咁啊等佢哋发挥佢哋嘅爱心。 卒之拉尾去教咗书， 嗯好啊， 话去教咗书 系吓，咁啊 廿几年啦，教咗都 系咁啊，所以今日咧嘅点唱咧，又想即系将首歌送俾啲小朋友听，同埋你啲叫做咩啊旅行嘅朋友听系嘛？ 旅行友啊吓，嗰啲旅行友咧，嗰阵时未曾疫情咧，嗰阵时成日旅行噶嘛，我哋 嗯， 咁咧有一个旅行嘅朋友咧，佢叫李万好。 吓、啊，哦，李万好。 啊，李万好， 乜嘢都好。 系啦，咁咧，你估佢点样做咧？ 吓、啊， 佢一去报团咧、 嗯， 一报就报，一报报咗围台嘅。 哦，咁啊，预晒你成班即系旅行友啦。 咁啊，打电话俾你，喂，去边度？去边度？去边度？好唔好？ 好啊，梗系好啊。 咁咧，佢所有钱同你出。出埋、 啊。哦，哇，好好啊， 哇， 佢又唔使约你俾钱佢嘅。 吓、啊、吓。啊 去到旅行啦，喺、 嗯、 酒店里边、嗯、入咗酒店先至俾钱佢嘅。 哦，系， 即系都有俾钱嘅。 最紧要开心啊，系啦。 佢话喂呢、這个几好喎 ，book 晒啲所有嘢。喂，最后唔使俾钱添。 不过都睇得出咧， 系啊， 系啊，睇、啊啊、得出佢好有心。 系啊，我觉得佢咧，我好欣赏佢啊。 嗯， 系啊，佢只有付出，佢又得到咩啫？佢真系想同你哋一齐啫嘛， 系啊系啊，冇错，佢都 欣赏佢，我真系好欣赏呢、這个咁多年我冇去旅行咧、 嗯， 我都好怀念嗰阵时个姐同我哋搞团啊， 唉，咁啊好啦， 经历 咁 又人又好，又照顾老人家， 系啊，咁、 啊、 你就梗系要继续约佢一齐，或者成班朋友一齐去旅行啦，去多啲旅行啊，又影多啲相 啊，到时吓、 啊、 又俾、 啊、 分享俾我哋、啊，到时好唔好啊？ 同埋嗰旅行友路咧，我有一个叫做丁丁嘅，同埋一个美华嘅， 系、哦、又可以点俾佢哋听啦。 我哋班人就成日都喺度嘅，系 啊， 好啊，一齐嘅，我哋 咁啊，希望你哋咧，即系一班旅行友咁啊，嚟紧咧又放眼世界，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啦，好唔好啊，李太？ 系啊， 咁 啊， 祝你哋平安、 啊、 开心啊，日日都 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好，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好啦，拜拜。 情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时代交俾阿船仔孔奕璇啦， 系啦，最近我有个朋友生日，咁就搞咗个生日 party 喎。咁每一个生日 party 咧，总会除咗蛋糕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 dress code 啦。 哦，即系有主题， 系有主题嘅。咁我哋今次嘅主题好搞笑啊，就系、是、周星驰电影嘅人物啊。咁我哋就要扮入边嘅人物。 嗯， 系啦。咁我咧。嗰時我就諗啊，點樣扮係可以低成本得嚟，我以後又用得翻嘅咧？ 邊個人物最容易扮呢？究竟 其實我自己最後屘揀咗係回魂夜啊， 入邊嘅莫文蔚嗰個角色。 同埋係啦，我朋友就扮周星馳咁樣啦。 你唔扮朵花？ 啊，朵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選擇。當時就 冇諗過。保安員容易啊，如果回魂夜。 我嗰時就你咁樣講又好似幾啱喎。但我最屘系扮咗莫文蔚嘅，嗱其实好搞笑，讲嗱莫文蔚其实系， 莫文蔚边有咁矮啊？ 扮啫， 即系低配版啊嘛，我系低配版啊嘛，系啦，咁嗰时好搞笑，因为我谂咗好耐点样可以扮得似，咁我谂过啊，不如头顶假发，因为佢系短头发噶嘛，咁但系发现好贵，咁我有得退而求其次，不如就咁涂一撇刘海啦， 上网买， 系啦，涂系啦，上网买一个。上网买一个刘海啦，咁我真系咦又 OK， 即系揾咗个刘海翻， 真系咁夹咁样夹落去咯，系啦，咁又好相宜个价钱，系啦，咁之后同埋一个束卡，即系条颈链啦，又揾到一个好相宜嘅价钱，咁就成为咗一个低配版啊。 有冇攞嗰个花 Lily？ 嗱，我个花咧就冇嘅，我就好搞笑嘅，我就去咗即系我朋友嗰度咧，咁啱有富贵竹，咁我拎住个拎住一注富贵竹咁样咯，咁我朋友周星驰个角色咪有一个位系抛炸弹嘅，咁我哋又冇炸弹喎，咁点咧？ 嗰个系俄罗斯练胆大法啊嘛， 系啦系啦，咁我哋点样咧？我哋揾咗几条红色嘅肉肠咯。 哦，肉腸就 扮係炸彈咁。 其實你嗰個花咧，我記得以前有段時間就好興有啲好似玩具裝飾嘅花咧，太陽能嘅，咁受到太陽咧，嗰枝花會喺度自己好似跳舞，唔知船仔同阿 O 有冇印象？ 我就係星控嗰個色啫。 係啦，咁可能有啲聽眾聽落都覺得係喎，以前有啲即係望落啲太陽燈照落去嗰個花咧，一枝花咁喺度跳舞嘅，其實用嗰個扮翻即係梅雲爺嗰個花都其實都幾啱喎。 又系喎，我系拎住部手，我本身系谂住拎住部手机咧，直接摆幅相喺度拎住就算噶啦，跟住太低配版啦。 但系咧，实物嘅，即系你啲朋友仔咧，系咪都玩得好专业，同埋玩得好认真？有冇个别啲哇，简直系最佳衣着奖啊，或者最佳投入奖？ 佢哋有扮啊《家有喜事》入边嘅程大嫂咧，佢哋真系涂又买晒啲假发啊，之后就即系白头发咁样，又着晒嗰啲衫咁样。有一個又扮得好出色嘅，咁就係扮《西遊記》《月光寶盒》啊、《紫霞仙子》啊、《至尊寶》，佢真係買咗一 set， 連個月光寶盒都齊買嘅。 哦，咁有冇念嗰個啊？ 有啊有啊，佢行入嚟嘅時候要係啊，佢係讀埋嘅，係啦，咁啊好搞笑。 我好中意周星馳啊，因為即係基本上周星馳所有戲我都睇過十幾萬次以上啊，十幾次啦，萬次冇嘅。不過如果你俾我揀咧，我覺得少林足球咧就容易去 cosplay 嘅，都幾容易 啲。 你其實應該扮趙薇啊，你個頭幾圓圓圓咁樣係。 我有諗過扮即係唱歌嘅，你彈住個吉他咁樣。 哦， 咁但 係 咧， 我就拎住個小星拍板拍你嗰個。係 啊，嗰個都 OK 啊。我本身哇正喎，咁我哋可以唱埋歌咁樣咧。 咁要有玻璃樽嘅喎。 係啊，咁可以扮咁樣啦。 係， 但係發現咧都係需要錢嘅。 嗯， 嗰個僧袍咧。 贵噶，贵噶， 系贵嘅。 哦，即系如果喺内地嗰啲叫海买嘢网站啦，咁你只要打少林足球，跟住 cosplay 就会出噶啦，咁样 系。系啊系，我谂住买埋嗰、那个假嗰、那个即系遮住自己头发咁样嘅。咁、但系成 set 嘢都要都系要几百蚊咁样咯。咁、我但系我而家呢个成本咧系50蚊港纸都唔使。 哦，咁啊办到啦。 系啦，咁啊办到。咁我就觉得都是扮返低配版嘅回魂嘢算啦。 其实有阵时呢即係约成班朋友做一啲主题呢，咁大家去玩一啲嘅活动、我觉得都係开心啦，藉住生日可以咁样玩啦。 啊、 我自己呢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定上两个星期呢，咁仔学校呢都有一个佢哋嘅活动呢就叫做活现书中人。咁阿仔咧，佢最近就因为电影关系啦，咁就睇咗嗰个有个嗰、个兄弟啊，个兄弟咧，咁佢哋嗰个就 系 卡通片嘅一个人物啦， 好得意啊， 系啦，咁我佢咧就扮嗰个红色嗰个哥哥啦，我咧就扮嗰个弟弟绿色嘅弟弟吓，就 但你高过佢好多、 戴住顶绿帽嗰个弟弟， 有名嘅其实嗰两个兄弟 ，Mario 同 Luigi 咯， 细佬叫咩名啊 ？Luigi 咯 ，Luigi 即系咩？ 路易啊。 哦， 路易啦，系啦，咁佢叫路易嘅。 你讲啊，讲翻中文咧，讲日文，边度听得明啊 ？Mario 就大家明白，系啦，咁啊叫路易嘅。好啦，咁我扮嘅时候我就扮路易啦。咁啊喺台上面就表演就亦都睇到好多家长同啲学生咧就一齐有扮，有啲即系可能会扮其他嘅故事嘅。咁、我觉得有啲系龟兔赛跑都有嘅。 啊，龟兔赛跑 系啊系啊，扮乌龟咁样喺度爬噶， 成个 会噶会噶， 哎呀好得意啊， 做埋故事噶， 开心开心， 系啊开心噶。咁我咧就都同阿仔仔喺台上边即系表演嘅时候咧，攞咗个叫做亲子最佳合拍奖，系、因为总之就我叫乜佢就做乜，嚟我你扮跳啦喺度叮叮叮，咁我就配音喺度叮叮叮咁样，咁所以呢啲 OK， 即系 cosplay 有啲活动去 join 下咧，大家其实。不如活现咗一个第二个身份啊！ 成本又贵唔贵快速 成本唔贵， 即系嗰啲衫裤系咪 ？OK 喎，咁样 OK 喎， 好得意喎！ 系啊，黐下啲假须，好假嗰啲须啊，仲要系。 唔系啊，见你扮得都几靓， 系好似 几好玩啊！嗰啲 几好玩，几好玩。